哇，好准时啊！今次啱啱好啊，零秒就出场啦。咁咧，但系唔知点解咧，怀疑咧，今晚唔知好耐先至知道，即系意思系我 online 咗之后咧，好耐都冇人入嚟啊！唔知系咪冇通知到咧，定啱啱先通知咗咧？喂，咁头先 Eddie Sir 咧，啱啱可能今日又得闲啦，佢就同我讲，佢入唔到嚟你嘅节目，梗系啦，都未开始。咁啊，未开始咧就唔会 create a link 喺个 page 嗰度嘅。咁而家咧已经 create 咗条 link 啦，咁去个 page 嗰度咧就可以入嚟噶啦。因为我硬系咧觉得嗰度有张凳肉算红色，完全都唔夹个画面嘅，但硬系次次都摆喺嗰度。诶 ，Eddie Sir 入咗嚟，欢迎你，真系。喂，点啊？第一次入嚟 live 咧，好玩嘅地方咧，如果你个手机，或者你个 app 咧，即系你个 YouTube 嗰度你已经系会员嘅话咧，即系话有个YouTube account 咧，你可以随时咧都入嚟倾偈嘅。咁嗱，你譬如啊 ，Eddie Sir， 你见到咧，右边度或者你下边嗰度咧，有好多好多留言噶啦，已经。咁咧是咁玩法的。咁于是乎咧，每次咧入到嚟咧就简介一下先啦。既然啊 Eddie Sir 新嚟，咁咧我就会读出大家嘅留言嘅，每一个都读嘅，就算你闹我都会读嘅。 莫图耀，今晚有边只猫仔上镜？ 都系 Nana 咯。 系探长。 Hello。 T Mono。 喂 ，Hello。 Eddie， 我刚刚入嚟。 啊，系、哦，你已经入咗嚟啦。 Hello， Eddie， 入咗。William Chan。Hello。Hugeland， Hugeland。 喂 ，Hello。咁我唔使讲咁多啦，总之原来 Eddie Sir 已经入咗嚟啦。头先又睇唔到添。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刚才先收到通知，节目已经开始了。 哦、 Joseph Chen 探长你好 ，Ricky Jun 放假太耐，以为今日系周三，差点错过了。 我都系啊。 Steve Lu Hello 探长，初嚟报道，请多多指教。 喂，欢迎你啊！我又以为咧，琴日星期三嘅时候咧，我以为系 live， 咁拉晒筋啊！预备晒话题咧，但系啊，原来琴星期三嚟嘅啫，因为我哋呢啲咁嘅自由工作者咧，成日都唔知道星期几系星期几嘅，因为唔使日日翻工啦，唔使跑数啦，又即系净系讲 deadline 咧，就好难会即系好清楚了解当日系星期几嘅。可能我系咁啦，咁啊，所以咧成日都搞错嘅，甚至乎有时同人饮嘢咧，饮到八九点咧，都未知道嗰日系星期四都试过。咁啊，有一次同阿鬼饮嘢啦，仲要喺好远嘅地方，喺筲箕湾，咁跟住赶翻嚟都迟咗成半个钟，都试过嘅。咁啊，所以呢样嘢可以改善下嘅。喂，咁啊 ，Steve Law 新嚟嘅，又系要问你啦，即系循例，究竟你点解入到嚟呢个 channel 嘅咧？因为我冇落钱，即系冇俾钱落广告，又冇喺人哋嗰度宣传，我自己有九吹廿四，咁甚至乎好多朋友咧，尤其社运识嗰啲朋友咧，好多人都唔知道我仲有做 live 嘅，就以为我冇喺城寨，冇喺 D 一百咧就冇做 live 嘅咁样咯。咁所以我真系好想知道，咁有啲人又觉得，你知道人哋点嚟就嘥时间啦，你做咩咁紧张？人哋点样嚟咧？咁但我就偏偏就好紧张嘅，原因就系、是、即系。若要了解多啲个社会，梗系要八卦啲，要知道更加多咩人有啲咩反应，啲人中意啲咩话题。即系虽然你中意啲话题，未必会讲嘅，即系起码得个支持咯，就系、 是。Lee Water Hello， 港人在外工作室喺。 喂 ，Lee Water Zero Hello， 探长 Eddie， 我听咗几集。 哦 ，OK， 多谢你。但系 live 你未嚟过啊嘛，系咪？喂，杨天明你好啊，好耐冇见啊。咁啊 ，Water Zero 所上面啦 ，Lee Water 我见过你未？究竟都系要欢迎你啦，系咪？咁咧，我以我所知咧，就听网台 app 嘅朋友咧，而家越嚟越少，因为我最近咧先上去 check 翻条数咧，即系其实 overall 九七廿四都系少咗人听嘅。咁但系唔知我前一两次讲郭文贵咧，同埋我习惯咗，而家将想讲嘅嘢 mark 咗落本簿度。咁就变咗冇咁多 dead air， 同埋个节奏好啲啦，唔知关唔关事呢，定係嗰啲题材大家又好可能係 hit 得中呢。咁於是乎呢，就唔知点解由前一集开始呢，人数就飙升返，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即係都值得开心嘅。因为呢，我由最开头係咁讲是非呢，讲人哋个台点样有 即係點樣鬼打鬼啊，講是非嘅時候呢，就曾經飆升到差唔多接近一萬嘅，即係嗰個人數呢，即係比起人哋梗係好少啦。咁但係即係唔係一個網台嚟講，我覺得 OK 嘅都，因為網台始終有網台效應啦，同埋名人有名人效應啦，咁兩樣都唔係。咁呢就講是非能夠得到好多 like， 同埋靠標題得到好多 like 呢，我都唔會再做返呢啲嘢㗎啦。原因就係、即係覺得好無賴嘅咁樣，即係你昆人入嚟聽㗎，但你又唔係講啲嘢喎。咁所以呢，有啲人覺得好臭串啦，即係講到明就我唔會講我講咩話題。原因就係我縱使我 mark 低曬啲咩話題想講呢，我都唔會單向式就咁同你講曬我想講嘅就算嘅。咁好多程度呢都係互動，即係因為我鍾意新鮮感啦，即係每次有人突然間 hit 中我，或者講咗啲嘢令到腎上腺上升啊，或者 hit 中我一啲崩口碗啊咁樣呢，我就會好刺激咁樣回應嘅。咁嘅時候呢，咁就變咗同嗰個主題寫明嘅好唔同囉。咁同埋始終我都唔係嗰啲老消息嗰啲我講你要聽嗰啲節目嚟嘅。咁都直頭唔似節目添啦，成日俾人 challenge 錯話你又唔係節目，你又成日講節目，所以而家盡量一戒。九吹廿四根本就唔係一個節目，就唔係一般你聽開嗰啲單向式呢，我要講你又要聽嗰啲嗰種咁嘅態度嘅。咁調返轉可能大家會有啲話題呢就勾起我嘅新鮮感同埋興趣呢，我就會發揮得更加好嘅分分鐘。咁所以呢，就自從嗰陣時講是非之後唔講呢，就一落千丈啦，跌到落就差唔多接近100人嘅 live， 即係都算少嘅。即係因為曾經試過400-500人嘅 live， 咁再埋數呢，計埋個 archive 呢，即係網台 app 呢，接近10000都試過嘅。咁但我最近 check 一 check 嗰個網台 app 嗰邊download 嗰條數呢，我唔知係咪實數啦，因為嗰個 archive.org 嗰度呢就得兩位數嘅啫，即係可能得80人聽呀、咁樣，即係我唔知係咪得80人喺網台 app 嗰度聽呢。咁但係以我所知呢，呢度而家 live 聽緊就唔會答到我嘅，但好多人呢就係第一次係 live 呢都話佢聽開網台 app 嘅。咁其實呢，原來條現實嘅數呢，我長期呢4-5個月嚟計呢，都係講緊200-300人聽嘅啫。咁所以呢，即加埋都係200-300人聽，我諗唔係1000人再加幾百啦，即係2000人到啦，我諗係咁不足為患嘅。所以呢，我講得幾爆炸同埋幾咁狠辣呢，即係中共都唔會搵我算帳嘅。原因就係呢，不足為患呢就搞你好嘥氣咁樣。咁所以呢，我就好開心嘅。所以有時有啲人問咗你今集講咩呀先入嚟嘅嗰啲呢，我就索性答佢都冇啱你聽㗎啦。即係因為你當節目嚟聽嗰個態度呢，就好令到你冇癮嘅，咁我無謂即係講大曬啦，講咗啲嘢冇講到。咁所以呢，我就好肯定同你講呢，即係如果你想有啲咩得益走入嚟聽呢，就包你好失望嘅。咁大家開心嘅最緊要就係咁樣啦。咁呢段嘢成日都重複㗎啦，但我次次都用啲唔同嘅方法嚟講啫。 俊介 ,Hello 探长 ,Lee Water, 好耐冇上来。 喂。 春及 Nap Cup Round, 到 Liam Liu, 嗨老探好大家好 ,Ultraman 数 96,Hello everyone, 恒黄 ,Hi 探长大家情人节快乐。 喂。 Canis Mew K Hira, 你好探长 ,Steve Law, 喂 Canis。 之前无意中系 YouTube 揾到 StatureTube 呢个频道，见到探长呢个名 字、 就諗起读初中时睇 MCB 介绍过你嘅电子音乐。我记得句 slogan 有骨气无丁企，仲有条电话热线试听你嘅音乐。Onizuka 64。大家好 ,Liam Liu, 我仲夹住一本 MCB 喺公司十几年历史。 哇劲啊，仲有人喺 MCB, MBC 嗰度睇过有骨气无定期喎、啊、,MCB 喎、啊。我读错咗係冇错。喂咁呢就哇真係特别欢迎呢啲朋友啦，即係咁 N 年前嘅嘢你都仲记得。哎呀死啦，我揿咗咩呀，唔使驚，吓死我揿错咗个读嘢仔添。 冯红，我病咗半个月，病咗足足一星期，之后个礼拜精神得三成，日日晕晕地，系呢一两日先算完全回复。做咗三十几年人都未试过病得咁金，大家小心身体了。 而家流感啊，真系超劲啊！即系纵使康康咧，佢话去到葵涌广场咧，见到啲十零廿岁嘅靓妹咧，香喷喷咁咧，即系你都唔好走去惹人啲流感啊！虽然可能你去到葵广会好开心，会药到病除都唔定。咁但系我就好讨厌嘅，其实每次都 问啲女 系咯。但系我今日先去完葵广剪发，因为嗰个人多到咧，我等剪发咧都要等九个字咯。咁啊，好彩就同阿监制去挂号先，跟住食饭，食完饭就去剪发就啱好啦。咁我发觉咧，嗰度真系好多咧，类似食神第一集咧啊，食神第一集啫，食神里面嗰啲学生妹咁样又肥又剩猪女咁样周围腾咁样，我唔明点解康康都觉得有瘾嘅咁样，唔紧要，即系各有各嘅喜好啊。即系我就非常之唔欣赏四楼嗰层啦，因为即系嗰啲。吉住嚟食嗰啲咧，喺个商场里面周围滴咧，我觉得真系好唔卫生咯。咁但系鬼叫嗰度啲嘢集中，同埋我揾开个师傅剪得鬼咁好咩 ？Steve Lu， 无谂过隔咗咁多年，系上年十二月睇到你嘅 channel，真系光阴飞逝。 哇，时光飞逝啊！咁你，我想问下 Steve 咧，有冇睇过我嗰阵时搞嘅音乐 show 咧？因为我都系喺 MCB 嗰度吹鸡落广告。嚟宣传啲 show 嘅，咁但系都好惨烈嘅，因为我偏向苦生行嘅，因为我哋嗰一辈嘅搞 indie music 嘅人咧，全部都系有个系容易搞啲嘅方法，但我就成日秒嘅，因为咧当时嘅 indie music show 咧，全部都系嗰几对 band 嘅，即系香港人嘅性格就系咁噶啦，边对红边对卖座有票房嘅保证咧，就个个揾嗰几对，就嚟掹啲。所谓蟹货啦，蟹货并唔系渣嘢啊，即系票房蟹货啦。咁但系我觉得，哇，我又即系其实我到而家冇变过。喂，如果你系嚟走嚟听 Cyrus 啊，走嚟听呢个 Anodize 啊，嗰啲咁嘅客仔咧，佢一唱完就走噶咯，或者佢压后最尾唱咧，之前就出咗去食烟啊，喺门口吹水啊，高登我出个 show 啦，咁咧。唔啱听嗰啲咧，直头交到费事派嘅，就走出去吹水。 高山啊？ 咦，高山我讲咗咩啊？系高山 ，sorry。咁咧，到自己捧自己场嗰队先入去嘅，即系香港啲 indie 嘅客仔就系咁冇品噶啦，即系唔系净系 indie 客仔啦。我谂全部人嗰种教育啦，或者嗰种价值观都系咁嘅，即系或者即系捧场就捧，唔捧场就唔使俾面，唔使尊重，即系呢、這个。在日本人眼中呢，香港人是比较率直啲嘅。咁但呢种率直呢，就係令到大家即係将自己嗰、那个欣赏其他唔同嘅嘢嘅机会都剝削埋囉。因为你未睇过点知佢差呢，听到个名唔啱听係咪一定差呢，或者歌路唔啱你，或者有冇里面有冇养分呢，你又唔知嘅。咁都系咁片面㗎啦，香港人欣赏一啲所谓艺术啊或者音乐啊都系咁样嘅。咁所以即系你都几难使旨意咧，香港会进步咯呢样嘢。即系我搞咁多年呢啲嘢咧，即系我嘅结案层次就竟然系咁消极嘅。 恒宏、葵广等系暑假先去。 哦 ，OK， 系啊，仲好多人都未复啊。仲有 Liam， 你都系睇 MCB 啊。咁我想知道当时你读紧初中咧，有冇参与佢啲 band show 啊咁成嘅？因为我觉得香港搞 band show 咧。一系就讲到好绝嘅，好激嘅，好偏锋嘅，即系最好咧，全香港得五十人听咧。假如你用紧呢个 selling point 咧，就可能会超过五十人嚟睇嘅，因为佢觉得其他嗰六百几七百万人都系唔识听音乐嘅，哇，得嗰几十人听，去到都占高咗几尺嘅，真系。咁所以咧，我当时我搞 show 咧，我就纯粹咧就系转牛角尖啦，就系、是、一定要原创啦，同埋一定要。好似奥运村咁啊！我想即系有啲嚟自唔同嘅 background 啊，嚟自唔同嘅音乐喜好而产生出嚟嘅创作音乐，我都想共嘢一路嘅。即系可能我有少贪心嘅，即系我又唔中意电子，成晚都电子。我话 heavy metal 成晚 heavy metal， 即系 我就唔系好中意咁嘅，即系想试新嘢啦。因为当时的确系咁噶嘛，重金属同学会咁啊，成班都系玩重金属嘅，即系你个发型系好似呢啲一九界咧，入到俾人秒嘅。咁咧，甚至乎咧，你着啲衫正经经 casual wear， 上到台咧就俾人问你问候你嘅。甚至乎我对 band 个吉他手，系奇奇理理。电子友嘅打扮就走去个 rock show 度咧，就俾人问候老母嘅，都试过嘅。即系香港啲客仔就系咁冇品噶啦。咁啊 ，anyway， 我识咗问候老母嗰个人啦，后来信咗耶稣嗰人啊，非常之谦虚嘅。咁啊，好后悔当时咁样嗌咁样，跟住仲狡辩话唔系话唔系闹我哋，系闹个搞手，因为整啲咁嘅 band 翻嚟咁样。总之好精彩嘅，其实我嘅少年都啊嗰阵时都唔笑啊，都青年都好精彩嘅，搞啲嘢，即系好多失败。好多唔谅解同埋好多冇成就嘅嘢，但我觉得当时如果我话个过程好紧要嘅，搞 band show 同埋搞唱片，咁但係好似好扮嘢咁啊，即係你失败者梗係咁讲啦。咁但係我而家就有充分嘅信心咁样讲呢，即係其实我当年我无悔我做咗咁多所谓实验啦，即係所谓实验呢就偏向苦山行啦，即係你明知道咁样搞，譬如你对 band， 你搞个 band show， 你嘥少钱搵到最红嘅 band， 你实个门票实保证到㗎，我就偏偏唔想囉。咁但係而家仲好啦，因为而家我反正做 live 呢都系冇收人钱，又或者即係你随缘落座，你鍾意 sponsor 我都继续讲嘅，因为我唔系因为 sponsor 先继续讲㗎嘛。咁所以我而家仲更加大胆，我觉得个过程系真系好紧要。即系例如头先嗰位朋友啊 ，Steve 咧，佢就系话，当年咧就我搞咗个试听热线，咁可能呢度咧有几廿人嚟噶嘛？而家有几多人先啊？即系而家得五六十人咧，我谂都冇一个或者听过我讲过，都系得五个人到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介唔介意我讲多次咧？咁我再招呼下其他人先啊。 Liam Liu band show 就无去，但旧时有好多 band group 咪出 CD 果 D， 我就有听。 OK， 咁两卖有骨气冇定期先。咁呢个咁嘅概念咧，其实千古不变噶啦。有中国人嘅社会就系咁样噶啦，有骨气点会有定期噶？你仲生存到都难啦。OK， 咁咧仲有阿俊，喂你好，阿俊 ，Ultraman 翻工未咧？你呢个钟数？咁 Eddie Sir 呢，即係老实讲，即係呢个讲嗰啲话题呢就未必啱你听嘅，但希望你踊跃咁样留下言呢，咁我就会借题发挥啦。譬如你想讲嗰啲嘢，咁可能我就会答到两嘴呀。因为Eddie Sir 隆重介绍，呢度啲人未必识佢嘅，咁有啲人会识佢啦，咁就唔讲明啦，就讲旅游嘅 blog 啦，即係喺 Facebook 嗰度啦，同埋我喺雨伞期间识佢一位比我年长少少嘅前公务员嚟嘅，咁咧佢对政府架构啊，即系前殖民地管治之前同埋之后，佢都非常清楚，同埋非常眼光独到，同埋非常之了解个运作嘅一个我嘅前辈嚟嘅。咁咧我亦都揾过去做我嘅节目啦。以前曾经我 create 咗一个节目叫做我唔记得咗啦，叫做游走死啦，游走咩唔记得咗添。咁咧就专讲社运嗰啲嘢嘅，咁都揾佢做嘉宾。咁猛鬼 studio 咧又揾过 Eddie Sir 嚟讲监房里面嘅鬼故咁样，咁非常好玩嘅。咁都几怀念佢，我都有邀请佢，但系咧佢要迟得闲先上嚟啦，因为好似搞移民定系移咗民啦，你已经唔记得咯，好似移咗民啦，系咪已经 ？OK， 咁Ricky Young， 喂，你好耐冇见啊，唔系上个礼拜都有见到你。仲有 Joseph， 喂 ，Joseph 又系啦，又要欢迎你啦。你点样入到嚟嘅呢 j o s e p h 你好似未答我，好似阿 Steve 答咗我啫。喂，阿邓武识就话呢系咯，迟咗通知啦。咁唔紧要，差唔多啦，答晒啦。咁呢今晚边只猫会上镜啊？佢哋都系自发嘅啫。嗱，因为呢今日唔知点解突然间好想杯咖啡咁咧，于是乎咧，我而家用呢只咖啡咯。啊，入唔入到镜我睇唔到。大家用越南滴咖啡咁样滴滴下咁样，好开心嘅。咁咧，因为咧，我会拣翻啲越南嘅咖啡豆嚟饮嘅，因为咧同嗰啲西方文明少少嘅咖啡有咩唔同呢？因为越南咖啡佢个 制作程序咧，可能原始少少啊。因为我亲眼去过越南睇嗰啲人炒咖啡咧，佢好得意嘅。佢系因为我去啲华人嗰啲地方，嗰头住啦咁样，咁嗰条街咧好多人炒咖啡嘅，咁佢就一家爷仔乸咧就喺晒同一个 building 住啊，上面楼下开间士多仔或者卖啲汽水或者卖啲饮品，就跟住咧就卖埋咖啡咁样咧，咁你可以好近距离睇住人点炒啊，人哋炒紧咖啡你可以掹汁少上嚟捽下佢啊，咁样佢都唔介意嘅，佢专登俾你闻下咁样，咁啊好，佢哋好 detail 嘅，但我当然冇咁专业啦。咁我就發覺越南嘅咖啡咧，佢就保留到好多油喺度嘅，即係譬如你滴完之後咧，佢面仲有層油喺度，我覺得香好多。咁西方處理嗰啲咧，因為高科技同埋一個好乾燥啊，定因為乾燥同埋如果冇油嘅話，佢會能夠即係大大咁樣令到佢嘅品質可以保證到喺個使用期裏面可以。唔变坏嘅，或者因为油好容易会溢㗎嘛。咁但越南咖啡呢就似乎冇呢个考虑嘅。咁所以我就相对中越南咖啡啲味多啲囉。咁啊跟住就係游走时代啊，咪即刻提咗我啦。咦 ,Norman 做咩若然又止啊，喂欢迎 Norman JJ。啊 ,Fox,Fox,Mock。咦，话呢啲名劲喎，系咪 X File 嘅 fans 嚟噶你 ？Fox Mark 探长好 ，Eddie， 点会啊？我就系听咗几集之后觉得几好。 喂，多谢你啊 ！Message retracted， Mayhem 游走时代 ，Eddie， 未移民。 哦，未移民。 No man， Hi 探长 ，Join Exile 100元。 喂 ，Thank you。 恭喜你哥发财。 100元、啊。Valentine's Day。咁多嘅喂。 试下用你哥 account 玩 J J Lens。 试下用呢个 account 玩啊！呢、這个 account 系哦，你真名 account Dominic 系、哦、喂 ，thank you 喂 ，J J Lens 唔知点解读到你咧又停咗，咁啊人口读啦唯有。我昨晚才翻嚟，因为时差瞓唔到，今晚实精神地听。哦喂，正喎、啊、JJ， 你去边度啊？去咗西西里岛系咪？喂，有冇相 send 啲俾我睇先？真系好正啊！即系我识嘅朋友之中咧，都冇乜人去过西西里岛啊。咁啊 ，JJ 咧就好多好介绍嘅，佢曾经介绍过我咧，佢话泰国咧都有间好靓嘅天主教堂，咁我都下次去咧，我就揾佢揾个地址噶啦。咁听讲咧有个坏消息咧，就原来泰国已经成功咁样取替咗 Uber 啦，已经冇得搭啦。咁点算咧？呢个系对上几个月嘅消息嚟嘅。 T-Mono， 以前 Bandchild 人多数都系听 metal 嘢。 系。 凤凰之前佢同大 N 系城寨做过节目叫旧时好 D 白君龙。系 Eddie， 越南咖啡好参差， 咁啊系啊，冇错，因为我买嗰啲成300蚊一罐嗰啲咧，佢都好忍唔过我而家买紧呢50-60蚊嗰啲，好参差。咁我嗰阵时去到越南做嘢咧，哇，就系疯狂地已经觉得系好饮过 Starbucks 嗰啲多多声啊，真系。咁啊，我唔系抗拒一啲大品牌啊，即系纯粹系。讲嗰个啱唔啱自己口味啦，咁啊证明啊 ，Eddie Sir 呢度都好多人识嘅，有人知道你做个旧市好啲啦，咁样咯。咁仲有 凤凰，我觉得越南咖啡味酸，唔太中意。二白咖啡系咪加咗糖去炒，生动人唔难饮？ 白咖啡我唔知系咩嚟嘅，即系嗰啲就系咩旧街场白咖啡嗰啲。嗰啲化學嘢嚟嘅，我諗係，咁佢係咪加砂糖炒嗰啲？因為你嗰啲係幾合一咁樣去包埋砂糖，咁應該冇人會加埋砂糖去炒嘅，因為加埋砂糖落去炒就唔會白噶啦，啲糖一受熱就變咗啡色噶嘛。咁所以咧，你又誤解咗嗰啲幾合一，除咗咖啡之外，嗰兩樣物料係白色嘅，會唔會係咁樣咧？嗱，May話俾我聽， 冇預備。要用 Grab Call 车 哦，系啦，咁就系咁啦。喂，咁咧就仲有系阿 Timono 咧，即系嗰阵时嗰啲 嗰啲听 metal 嗰啲咧，即系有时我都喺某啲场合咧，都撞到有啲以前系听 metal 嗰啲 friend 嘅，因为以前其实老老实实 band 坛咧就一个围炉嘅地方嚟嘅，因为大家听开嗰啲 band 咧，本地又好，听外国嘢又好，成班走埋一齐咧就有个感觉咧，好似呢个圈子以外嗰啲人全部都唔识听歌嘅。即系总之唔系听我哋嗰啲就唔识听歌嘅，因为咧即系你小可一只 pop song 咧可以围埋路一齐喺度研究紧啊，究竟佢个 arrangement 系点样啊？无端端呢度转咗几多拍啊？哇！嗰、那个边个歌手咧就因为OD 死啊，又或者佢哋揸啲咩 bite 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道读嘅，即系如果你嘥心机去，因为 pop star 咧最冇内容嘅，除咗光明会共济会啲嘢之外，即系好少佢啲音乐会有人研究嘅。咁所以咧，嗰班听 heavy metal 嗰啲朋友咧，就研究完之后咧，就觉得人哋咧系冇嘥个精神去研究啲音乐，即系觉得嗰啲系唔识听歌嘅咁样。即系因为我点解咁清楚咧？因为我都曾经系一个呢个圈嘅里面嘅其中一个人。咁我就好快厌倦咗之后咧，所以咧我就令到我谂起啊，不如咧有好多唔同嘅音乐类别嘅人一齐搞一啲嘢咧，即系我哋喺即系识到朋友之余咧，就更加了解到人哋音乐里面嗰个哲学啊，嗰、那个形成啊，或者嗰个精神喺边度，咁咪识得更加多嘢咯。咁但系最可惜咧，就系、是、好似我咁谂嘅嘢嘅人咧，就太少啦。就算我当时咁样搞咧，都有啲有份夹嘅 band 迷咧，都喺度揶揄咧，就话我唉搞咁多呢啲杂感 band 都搞 cheap 晒。因为个个都觉得自己中意嗰音乐系最高尚嘅咁样，咁我可能我觉得同中国功夫都一样嘅，因为我都翻过武馆咧，但系唔知点解间间馆咧都系觉得自己嗰个门派啊最劲嘅咁样，咁甚至乎有啲学跆拳道嘅僆仔，佢话俾我听咧，阿 Sir 话咧跆拳道系全世界最劲嘅咁样。即系中国人嘅地方咧，就中意喺度自吹自擂咁样，即系觉得好讨厌啊！咁啊，搞搞下，咁我反客为主啦，咁调翻转，我嗰阵时系玩 band 嘅其中一份子，就走去搞唱片，即系出集锦碟，搞 show 咁样。但后来搞 stage tube 咧，我就索性咧，即系我变咗一个平台，就咩音乐嘅人嚟报名都可以玩佢自己音乐。即系我系好牛精同好硬颈，都系坚持住。始终都是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在同一个平台那里发挥出来的话呢，就会令到一些观众呢会更加获益良多啦，甚至乎呢 musician 你都可以有多个机会参考人家那些音乐是玩成点，或者人家的音乐为什么要这样玩这样。咁所以是咯，即是这个就是我的想法啦，至到现在没变啦。咁你只要成就梗系唔好学我啦，即系如果你要有成就嘅，你就唔好搞我啲咁嘅嘢啦。因为咧，纯粹系自己打下飞机，得自己觉得有价值，人哋觉得冇嘅咁样。咁都过咗大半世啦，都好开心嘅，其实已经。系头先本来咧想讲咧，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其中一个成就咧，即系得我先系觉得系成就嘅啫。就系咧喺一个冇钱宣传唱片嘅日子里头，究竟点样可以咧用一个方法咧，同时可以令到人哋唔识音乐或者唔识香港有音乐或者唔知道香港啲人玩嘅咩音乐嘅人，只要你有兴趣，你咧就打个电话就可以同时咧听晒十首唔同嘅歌嘅风格啊，其实系十二首唔同歌嘅风格去即系有个试听咧。因为嗰阵时我出嗰啲杂感唱片咧，全部都系自己作嘅。有大部分咧都系bedroom music 嚟嘅，即系话自己屋企都做得到嘅，用啲电子器材啊、电脑器材都做得到嘅。咁有啲咧就真系喺 band 房五件头，即系用真吉他、真 bass 去录、真鼓去录都有嘅。咁变咗即系同一只碟咧，有啲唔同嘅嘢听，我觉得非常好嘅。咁但系呢个系我觉得嘅啫。咁于是乎咧，我点样俾人哋可以试听咧？嗱，大家都知道 HMV 里面有试听机嘅，咁咧就首先一部试听机呢就要唔知俾几千人去租嘅。咁我边有咁多钱啫，我全部都係自己夹每人夹二千蚊咁样夹埋出一隻碟，做埋宣传，做埋印碟咁样咁嘅形式嘅。咁我自己 嗰份糧都計唔到嘅，可能有錢剩，可能嗰啲就有啲糧啦咁樣。咁我就即係義無反顧咁搞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人試聽呢？咁頭先 HMV 嗰啲機一部都8000蚊嘅，我記得要租定唔知你賺到錢減返嘅，即係總之我哋以我哋嗰啲咁低知名度呢，完全係冇可能做得到嘅，即係除非你好似顏福偉咁樣自己出咗唱片成個 HMV 播都得㗎啦，即係我唔係咁㗎嘛。咁於是乎呢點算呢？咁於是嗰陣時呢，就香港電信呢就有個叫電信商服務啊，因為當時呢得 call 機嘅啫，手提電話都啱啱流行㗎啫，即係幾萬蚊部嘅年代嚟嘅。咁所以呢我點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呢？於是乎我就喺香港電信嘅電信商服務裏面，我記得當時呢就仲要去一個門市嗰度辦手續嘅，即係排隊排四五個字，跟住走埋去我想申請電信商。咁呢就你話俾佢聽有幾個用戶，咁最多幾多呢？12個用戶，因為01234567891啊，同埋星井你都可以呢係locate到一個用戶嘅，即係話呢假設當你屋企有11個成員嘅話呢，你就可以打嚟個電話之後攞一段錄音，就話俾你聽，你搵阿爸請你撳0，你搵阿大哥請你撳1，你搵阿二嫂撳2，咁樣如此類推啦。咁呢你講完頭嗰半分鐘嘢呢，人哋就選擇搵邊個成員喎，即係原本嗰個電信商服務呢就是一個咁嘅玩法嚟嘅。咁最抵死呢就係呢佢喺半分鐘裏面呢要講曬你嗰11粒鍵呢係搵邊個。咁於是乎呢佢每個鍵呢都有自己嘅留言嚟嘅，可能你搵阿大哥嘅時候，咁一號嘅留言呢，喂 ,hello, 你好，我係大哥啊，我而家呢就揸緊車花大陸，咁你有咩事呢就留低段嘢啦咁樣。咁呢而呢一段呢就得半分鐘啊，好似一分鐘嘅。咁於是乎我要做嘅咩呢，我由1至到0。咁每一個半分鐘呢我都要好快咁樣講出曬呢首歌係叫咩名。咁當你撳一 track 嘅時候，呢首歌就係全休息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歌名咩作曲咁樣，好似冇講作曲，淨係咩歌咁樣，邊個人唱咁樣。咁如此類推呢，我就成隻唱片每一粒掣呢我都 input 曬落去嗰個電信商嗰個錄音嗰度。咁呢啲人一聽呢就會，我由頭講一次呢，就係一號是全日休息，二号就是 Jacko Stream, 三号就是咩，即是讲晒11对 band 咁样。第半分钟喎、哇真係 NG 咗十几次我先至讲得晒。咁你知道我又紧张啦，嗰阵时我冇而家讲嘢咁流利㗎嘛以前。咁跟住呢就每一个 button, 即係一至到井嘅 button, 你都录晒成首歌嘅一分钟落去。咁於是乎呢完成咗呢个壮举呢，我就攞嗰个电话号码就去 MCB 嗰度买咗全版广告，就是全港首创嘅电话试听服务，电话试听系统。咁於是乎呢最精彩嘅呢就当然人哋可以试听啦，咁但係睇 MCB 嘅人其实都系小众嚟㗎嘛。咁呢但係佢嗰个最即係我最有瘾嘅地方呢，就係啲人听完嗰一分钟之后嘟一声请留得你嘅说话咁样呢。咁呢嗰啲留言里头呢就硬系呢有一两首歌呢就特别多留言嘅。咁我成日都要走去清嗰个信箱嘅。因为你个信箱爆咗呢佢就唔再播嗰首歌㗎啦。因为佢当你即係打到去呢佢就会话信箱现已已经冇晒空位咁样，类似呢就话你唔可以再留言。但唔可以再留言底下呢就唔会听到你嗰一分钟㗎啦。咁於是乎呢我嗰陣时呢就成日都要去 check 有边个人留言嘅。咁留言当然好精彩啦，十个留言里面大概两个呢是鼓励嘅。啊非常好啊呢首歌呢，个旋律非常优美，不过编曲呢有少少有乱咁样，即係直头个个都恶评嚟嘅。咁但係八成嘅人呢都是恐怖袭击嚟嘅。例如听到第五 track 嘅时候，我记得嗰首叫一模一样啊，係叫全日休息呢。咁呢好多恐怖袭击嘅，唔知点解呢有一首歌竟然啲人听完之后呢会有咁大反应嘅，我諗都係唔係咁容易嘅。咁嚟嚟去都係一听 beat 一声，我屌老母，屌你咁撚难听食屎啦，屌你契弟咁样。咁呢硬係有两首歌，一首呢、這个一首有对叫九能日事，有首歌又係成8-9分钟嘅。咁呢就又係唔係咁主流啦，当然你问好唔好听，老实讲我都觉得真係唔係几好听嘅。不过呢 唔好听唔系代表佢冇机会生存啊嘛，因为我觉得佢填嘅词咧就非常入世啦，同埋几有型嘅，我觉得填啲词都真系。咁九能日时有少警世啦，又有少另类啦咁样。咁但系从呢个电话留言底下咧，就令到我有铺瘾啊！个铺瘾咧就好想人哋知道你作完嗰首歌同埋。即係個 result， 嗰啲人嘅反應係點樣？你就從此就可以知道咧，啲人欣賞音樂嘅背後嗰個心路歷程啊，或者個接受能力有幾強。即係我好中意八卦呢啲嘢嘅。咁於是乎，我當然好滿足到我啦。咁咧，嗰兩隊 band 咧不停咁樣恐怖襲擊，但係咧佢又唔講咩理由啦。總之，即係就係恐怖襲擊啦。咁咧就另外咧有啲就嗰兩成啊幾有趣嘅。咁啊，个个都系恶评上身咁样。最可惜咧，嗰啲电话咧，嗰啲录音咧，即系个个月都要俾钱嘅关系咧，就令到我即系只唱片完咗之后，我就冇再续嗰个服务啦。如果唔系咧，即系如果我续到而家咧，我谂听翻都几有趣嘅。同埋而家应该咧就冇咗呢种电话嘅服务啦。咁好嘅服务就冇咗，好可惜啊！咁呢个咧就系、是。嗰位朋友系边个？就系、是、Steve 咧，就唤醒咗呢个记忆啊！因为我呢个年纪咧，有好多嘢一唔讲起咧，就会唔记得咗噶啦，即系可能一世都唔记得，或者好陌生噶啦。咁啊，多谢你提醒，就我又当个古仔咁样讲一镬俾大家听。咁我觉得个过程系咪好精彩先？即系可能都系我自己觉得精彩啦。我觉得有时你自己做嘅嘢咧，令到自己觉得精彩咧，都系好难噶啦。即系所以我都冇乜遗憾噶啦。即系嗰阵时。成就就冇乜，不过咧就好玩咯，真系。 Eddie， 我九月泰国仲有一部，仲好似仲有一部呢部场。探长有冇睇 Queen 嗰套戏？正唔正？ 咁当然有啦。 港币七十八元。 喂 ，Eva 你好，多谢。 Hello 各位 ，Max Low， 港币一百元。 喂 ，Thank you，Max Low。 探长，监制，大家好 ，WK Free，Hi 探长。凤凰白咖啡是另一种炒咖啡豆技法，马来西亚个边兴易入口，算好饮，但之后先知原来白咖啡是加咗糖炒成嘅豆，同泰式茶一样都是加咗糖炒先咁香。 Fox Mark 星巴克啲咖啡豆越用越平，不饮也罢。凤凰豆我而家只饮日本 UCC。T 等等嘅品牌比较啱我口味。Steve Lu， 电话试听呢个 idea 真系唔错。 系啊，简直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添啊！真系。喂，咁咧，其实康康话 UCC 嗰啲豆咧，我都买过嘅。咁我就真系唔好啱咯，因为啲味比较即系浅白一啲咯，即系冇乜 after taste 嘅日本嗰啲豆。即系我日本豆未试过晒啦，即系我 so far 到而家印象都系咁嘅。喂，咁咧，另外咧就系、是、阿康康话头先又话越南嘅咖啡相对酸，但我就冇呢个感觉，反而我觉得埃塞俄比亚嘅咖啡就比较酸啲，即系个果味比较出啲，即系新啲嘅感觉。咁我唔知系咪即系大家嘅感觉本身就唔同啦。咁啊，另外咧，喂，今日咁多人 sponsor 真系多谢。咁啊 ，Eva Liu 系咪你有冇听过啊？好生面口喎，佢有嘅，但系 讲咗两次。 但系我谂咧，你系唔多出声嗰啲朋友嚟嘅。Even 你 sponsor 咗，任你讲乜，大家都睇到你都唔写埋落去。咁啊 ，Max Low， 喂 ，Max Low， 我想知咧，你仲有冇用嗰个血糖嗰个手箍咧？因为血糖嗰个手箍好似嗰部机咧，如果你想验血糖咧，你另外加血糖纸噶嘛，系咪？我唔知道仲有冇用咧。咁咧，点解我咁问你咧？原因咧就系、是、近排咧，阿监制咧就大手购入咗好多呢啲咁嘅血童子啊！咁咧呢只咧就系、是、用雅培嗰只机嘅，用呢个血童机嘅。咁咧， 几种机都得噶。 哦，同一只纸几种机都得噶。 系啊。 哦 ，OK。 喺 个 盒面咪有就有 晒。哦 ，OK， 盒面边度啊？呢度就系话呢几只机啊。 系啊。 哦 ，OK， 唔紧要，知啊，知唔知啊，讲都唔知啊。咁咧就因为咧，我哋买翻嚟先知咧，原来 个用量唔系话可以好多嘅，即系你唔会好似白粉佬咁日都怼一次自己噶嘛，或者一啲糖尿病嗰啲朋友，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好懒先用嘅，咁所以好多买多咗，咁如果咧你有用嘅话咧，你啊不妨PM 我，咁咧就其他朋友咧，如果想买呢个水货咧，你都可以同我讲声，因为咧佢比行货实在平好多嘅。咁啊，我又唔係老蕭賣嘢嘅節目，所以我唔會講嗰啲錢嗰啲嘢嘅，即係只係話俾你聽咧，我哋又買多咗一啲血童子，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聯絡阿監製，咁咧係聯絡我都得嘅，咁啊之後阿監製會處理你哋嘅訴求噶啦，咁樣咯。喂，咁另外咧就係咧今日就情人節啦，係咪？即係我想講少少情人節嘅嘢啦。咦，我見到 Eve 有覆我喎。今日啲反應好快喎，即係大家冇食制到啦，即係過年之後食返正常啦，係咪？因為平時呢我講完一啲嘢呢要成三個字後先有人覆㗎，唔知點解有時。 WK3 可不可以讓肥叉入鏡想念他 Efrilly 多數有聽㗎 Efrilly、okay、 如果錯過 live 之後都會聽返。 喂 thank you 啊，你聽返係喺個 YouTube 又話喺網台 app 啦，因為我最近發覺啊呢、這個香港網台 app 呢有聽得返九七二四喎，因為我兩個三個月前我自己試下聽下啦，點知一入咗又跳 app， 跳到我以為已經廢咗㗎啦，但係仲聽到嘅原來。 Michael Mac for understanding Max Low 冇用啊，我都买咗两桶童子， 两桶、啊、 但仲未开禮用。 哦 ，OK， 明白。喂，咁其他朋友如果有生童嘅朋友就可以揾我啦。咁咧，其实咧，究竟即系可能有啲朋友都唔知道我哋讲咩童咧，我又要有少少背景资料交代翻，因为我唔希望咧，即系入到嚟，就算你唔讲咧，听唔明又嘥你時間啦，咁咧其實咧我咧就係啲生酮嘅朋友嚟嘅，即係我好希望我能夠生酮嘅朋友嚟嘅，因為咧成日出街食嘢咧破咗酮咧就等於 low carb diet， 就唔係keto diet。keto diet 咧 K-E-T-O， 如果大家有興趣自己 search 啦。咁咧生酮嘅飲食咧就係即係可以話救咗我條命嘅，即係我因為身體真係實在曾經好差好差，咁啊唔係賣假藥啊，冇嘢賣噶。咁因为生酮唔使钱嘅，真係即係你选择食啲咩唔食啲咩就得㗎啦。咁於是乎呢令到我大部分嘅疾病呢都冇晒嘅。咁同埋个身体烧伤咗，同埋个唔係 burn 到嘅烧伤，即係瘦咗，即係矫捷咗，运动能力高咗，咁同埋望落年轻咗，仲唔够咩，係咪先。咁呢就所以呢我就唔会专登推广嘅，因为呢费事拗啊，你知而家电视又讲生酮，东张西望都讲呢啲咪灾难囉，即係我觉得同电子烟一样，电子烟明明係改善咗食烟嗰啲人嘅身体，同埋令到旁边嗰啲友谊都好咗，即係个交际社交有改善，但都俾人禁嘅，咁生酮迟好都系俾人哋打压啦，俾人哋抹黑啦咁样，咁所以呢我都唔会绝对费事推广嘅呢啲，因为我唔係做呢啲生意，我嘥時間，即係聽得明嘅，明唔明就算，咁我即係照講下啦。咁呢因為呢早排成日出街食呢，我同阿監仔呢都即係好擔心自己食多咗糖呢，咁所以呢就專登買個驗血酮機呢嚟驗下自己究竟個血酮指數有幾高啊，咁呢就警惕下自己呢就回復正軌，就唔好再食糖啦，咁樣咁解嘅啫。咁所以呢就於是乎買一個血酮機啦，買血酮子啦咁樣，因為我見到血酮子買水貨就平過買行貨好多嘅，咁於是乎我瘋狂就採購咗大量咁樣，咁所以呢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即係用一個比行貨平好多嘅價錢咁樣囉。 Ultramax 96，我都係用 Vegemar 吹機驗血酮，幾個禮拜才一次，驗童子好貴，哈哈 ，Efrilly YouTube 聽 Michael、 okay、 Mac 9408,77702 Eddie 五，我都係用 Gobs Michael Mac Please ready for you Eddie 五，我個仔都係 Keto 好成功 WK3 如果企喺最佳到淀粉，但还是很想食生果、柠檬、牛油果外，还有什么可以食少量？ 少量嘅 strawberry 啦、raspberry 啦，同埋蓝莓，即系 blueberry 都得嘅。咁其他都系尽量唔好啦。咁我谂火龙果你切一片都得嘅。西瓜嗰啲啊，切好薄一片嘅，即系你当自己系优德根同埋小甜甜嗰啲咁样食法咧，咁啊应该 OK 嘅，好多嘢都。咁因为有时我哋出去食炸猪扒沙律咧，咁啲沙律都用鲜果嘅，咁我哋都可能食翻啲粒，即系切出嚟嘅一粒嗰啲都得嘅，冇话唔得嘅。你上限你自己就住唔好超过30 gram 咯，咁样。 20 gram 啊，有啲人天生丽质嘅。 20-50咁咯。 系咯，即系总之咧就尽量唔好食咯，食咗唔会死嘅咁样咯。咁但系唔好攞自己攞嚟当即系唔好攞自己嚟教飞啊！我意思系，即系你食咗冇人俾你食噶。 唔系，同埋你本身你真系血糖高嗰啲啊，就小心啦。 系啊，尤其是有啲年过50岁嗰啲血糖高，好容易会有糖尿病啊，因为胰岛素过剩啊，咁样好危险噶嘛，真系。 WK3 可以做肉类只食鱼可行吗？色素的。但偶然可以接受少少鱼， 咁啊，梗系得啦，但系唔够油咯。如果你食素， 鱼唔好食少少咯，食多啲。 系因为咧，其实鱼同埋牛同埋猪，喺呢个身体嚟讲，分别唔太大嘅，因为佢都系吸取蛋白质嘅一个途径嚟嘅啫。咁啊，鱼可能铁质会多啲添，系咪咧？鱼系咪铁质多啲啊？ 嗰啲咩 ？Omega 3 嗰啲唔系。 啊，即系总之系成分有少少唔同。 啊， 碘质咯，系咯。咁就总之咧，你食素能够食到鱼，或者食素系咪冇眼嘅都食得噶？即系蚬啊、蚝啊咁嗰啲咯，芝士得唔得啊？ 食蛋啦。 啊，蛋就最好啦，蛋未受精噶嘛，咁啊咪得咯。即系总之， 鱼食多多都唔紧要啦。 同埋你素食个动机系， 系 动机系为咗健康嘅话咧，嗱，即系素食有两种人嘅。有种爱护小动物唔杀生咁样咧，咁咧就嘅话咧就冇办法啦，因为你信咗佛啊嘛。咁但系我唔知道你信佛系信释迦牟尼啊，亦或信唐明王啊，系咪啊？唔好乱入啊！即系总之唔知边个朝代有个皇帝要信佛，跟住咧就重新咧将佛教咧就重新定义过嘅，根本啊释迦牟尼都冇叫你唔食唔食肉嘅，即系唔杀生啫嘛，叫你咁你可以食肉噶嘛，咁但系唔知点解汉传咗之后咧就乜春都唔得啦咁样，咁啊呢个即系我咁样解释你会唔会舒服啲？如果你食翻肉，但系如果假若咧你觉得咧，哇你认为食肉冇咁健康、哦，咁我觉得你啊应该重新认识下咩叫生酮飲食啦。因为你食斋又仲唔健康，绝对食斋系唔健康啊！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即系个化学上个实验就系咁样咯，即系我系一个实验品嚟嘅已经。因为我喺 keto 之前嗰两三年咧，都忌食咗啲大动物啊，即系哺乳类动物我系唔食嘅，咁我都系净系食鱼嘅，同埋鸡都间唔少食嘅咁样。咁但系身体越一日比一日差啦，因为。你觉得杀生或者杀小动物是好可耻的时候，咁你就自然会食多淀粉嘅。咁当你食多淀粉嘅时候呢，就简直一种悲剧咯。咁你諗深一层，大家出世咗之后入到呢个世界，你都系竞争者之一，只不过你唔好为咗贪念而食多人哋，即系杀多两隻羊或者杀多两隻牛，你系为咗你自己嘅生存而食咗嗰啲动物呢。咁样我觉得你个良心都唔使咁责备，因为唯一你能够生存咗之后，你能够令到个世界少啲杀生呢，唯一途径就係唔好生仔同埋唔好挥霍。咁所以如果你呢两样都做到嘅话呢，你係绝对有权喺地球度杀生，係为咗自己嘅生存嘅。即呢个係我嘅见解。咁所以係囉，睇下你咩原因食素囉，就係、是。 瘦女，佢做减肥好有效，但如果做 gym 增肌就增啲。Max 女，星期一捏长沙环丽新广场 MCL 睇咗 Green Book， 好睇又抵睇。WK Free 鱼主力椰子油，一日食几多事 ？WK Free 食得多饭，成日有外感，越食越多。 Hey, 其实呢 WK 呢，如果你咁有兴趣呢，我就建议你听生同感受嗰个节目啦。你就唔使听啲好 update 嘅，反而你听返啲好耐年前嗰啲，即係可能一年前嗰啲，就会巨细无遗咁讲晒俾你听㗎。咁你唔明又唔好走去问喎，佢又会话你呢，又唔听节目又唔爬文咁样，俾人话就冇瘾啦，係咪？咁我建议你就听返好旧嗰啲，或者上网爬下文啦，即係或者有好多keto 嘅，唔係 Facebook keto 都多 group 嘅，你只要入咗 group 呢，就大量嘅资料嘅，就唔好乜都走去问人嘅，因为其实通常 keto 緊嗰啲人呢，每日都答呢啲问题答五六次嘅起码嘅，即係撞到朋友嘅话，咁所以又好唔耐烦嘅，因为写都写晒出嚟啦，咁饮几多食几多真係冇人答到你嘅。即系人个体质都唔同， 要计数嘅，有条formula计。 但其实都唔系人都啱噶嘛。 咁但系你即系计下，你有个指标啦，最开头起 码。系、不如你问下监制啦，监制可能有心机答你嘅。咁啊，头先嗰位朋友咧，阿 Michael Mac 咧，你留低个电话系咩意思咧？咁你跟住就话 Please ready for you， 即系咩意思咧 ？Please ready for you 系咩意思咧？ 唔知啊，留下咁样。公众咁 样 留个电 话，我唔知呢个系咪电话嚟嘅，94087702。咁希望阿 Michael 我唔知道你做咩，因为咧嗱，我可能 Michael 都系啱啱嚟嘅，咁人哋唔系老凤咧，会觉得我系唔知道你讲乜嘅。 佢叫你打俾佢讲做 live 节目。唔知啊，真系，因为咧嗱，唔系，我唔系， 唔 系，我怀疑咧就系讲血个血同子嗰样嘢啦，唔知系咪咧？因为我即系唔好意思，即系首先道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并唔能够咧同时以一敌十咁样咧，随时大家讲一个片言隻语，我就知道你讲紧边个话题嘅。因为话题系成日转啦，有时差啦，咁所以咧我同时讲几样嘢咧，你喺十分钟或者五分钟之后复我一个字咧，我系唔会知道你讲紧乜嘢嘅。虽然大家听紧 live 嗰啲朋友咧。个感觉咧就俾我误导咗，就好似一齐倾紧偈，你眼望眼咁 close 嘅个感觉，的确系好温暖嘅，因为啲灯光又好柔和咁样咧。但系咧，现实咧，我系唔知道你答我一个字，我就明白你讲乜咯。咁希望咧就好似有啲朋友咁样成句好 complete 嘅 sentence 咁样出咗。咁譬如Max Low， 佢话冇用啊，如果你净系咁样讲，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啦。咁后面咧。就好巨细无遗咁讲，我都买咗两同血同子啦，咁样咁我咪知你讲乜咯，系咪？咁所以希望 Michael 咧就习惯下咁样倾偈咧，我就会 handle 到咯。如果唔系，即系大家都搭单字，好捻大镬噶，我真系唔知你讲乜噶。 W K Free 想改变 Michael Mac， 对不起，之前系我仔乱玩我电话留言， 真系大镬啦！嗱，大家忘记咗佢啦，嗰、那个94087702嗰个电话咧系冇打佢嘅，千祈。 半夜打去嗌佢。 O、okay, K， 喂，咁咧，其实今日咧，我预备咗啲话题咧，就梗系讲咩啦？今日情人节啊嘛，系咪？即系其实我年轻嘅时候咧，我就好秒情人节嘅。咁咧，我有啲即系我唔系净系拍一次拖就同阿监制结婚噶嘛。咁我之前都有好多经历嘅。咁有啲好入世嘅世俗嘅女子呢，就会嬲人哋唔送花俾佢呀，又或者你送嗰啲花肉酸得滞，又唔夠人哋嗰扎咁靓咁样呢，我都吃过呢啲苦头嘅。咁呢我索性呢，即係你唔要就算咁样，即係直头我唔送嘅咁样。咁其实呢我係好似送过一次花嘅，咁大个仔即係觉得个经验係好曳好曳。咁我觉得多 Q 鱼啊，送咩花整色整水人嗰样你嗰样，咁你送花就表敬意，咁一年三百几日都可以表你嘅敬意㗎嘛，做咩要嗰日先送花咁危险呢？俾人牵住我鼻走，因为有同辈压力，有同事压力，同埋要追潮流，同埋扮浪漫，即係咁样，我觉得真係不知所谓嘅呢个行为真係。咁呢，但究竟大家知唔知情人节系要你做乜嘅呢？情人节系话一个咩故事嚟嘅呢？ 即系其实到我好大个先知嘅，因为往往以前听网台唔系，以前听电台或者电视咧，到嗰日咧都懒系应节都要讲一镬嘅。咁但我都听过唔同嘅版本，即系你知啦，以前冇互联网嘅年代咧，即系好多电台嘅主持咧都系道听途说或者去抄下啲书点样讲情人节。咁其实都唔系太多人讲究竟情人节系点嚟嘅。咁但系佢哋啲资料搜集有冇错咧？咁我就真系唔肯定啊。咁但系到我今时今日有咗互联网之后咧，我嘅资料搜集有冇错咧？咁我想renew 翻究竟我认知嘅情人节系点样嚟嘅咧？咁于是乎咧，我晏昼咧就揾咗一啲外国嘅媒体教细路仔嘅课程里面咧，就提及呢个情人节点嚟噶咯。咁我又不胜其烦讲多镬啦，因为可能呢个四五十人可能有四个唔知啩，我谂即系假定大家都知啦。咁啊，听下我个版本啦。咁咧，原来咧就系咧三世纪嘅时候咧，罗马王咧，即系罗马帝国咧，好 Q 劲嘅，即系已经征服晒整个欧洲同埋东边，即系欧洲以东欧都已经征服晒噶啦。咁系争地中海对面未得嘅啫，咁样。咁嘅嗰个时候咧，就打亲仗都赢嘅。咁但系你赢极都有个没落嘅时候啦嘛。咁到三世纪已经唔系咁坚噶啦。咁于是乎咧，就有好多城邦打唔到，就兼夹死咗好多，即系损失咗好多士兵添。咁咧，皇帝咧好捻离地噶嘛，净系听好即系啱听嘅说话先听，唔啱听就闹或者就处罚咁样。咁于是乎咧就有一个坏消息咧，就系佢打一个好细嘅城邦嘅时候，即系全军覆没啊！即系我派咗2000军队去，点死晒翻嚟，即系冇人翻到嚟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好冇面啦。咁禀告俾皇上听嘅时候，佢话有冇搞错啊？我哋罗马帝国咁强，点会打得输噶？咁咧跟住嗰个军事嗰个阿头咧就同佢讲：，喂，实不相瞒啦，其实因为我哋对上嗰三场战役咧。已经死伤无数噶啦，即系喺一段时间里面唔能够 recover 到军队个人数，咁你啊大哥又要就，我哋都未 recover 到，你又要打啦，咁咪唔够人咯，嗰啲人都未练好兵，即系全部都系好幼嫩嘅军队，又唔够人哋多，咁咪死咯，就系咁简单啦。咁于是乎皇帝咧就吹啤啦，顶你个肺，好冇面噶，咁咧于是乎咧就即刻要去极速咁样再喺个民间叫再招兵咁样，咁啊你知啦，做太监嘅，即系做僆嘅，梗系佢讲乜你咪做乜咯。咁于是乎咧，走咗出去招兵嘅时候咧，咁因为当时咧太多仗打咧，即系普遍嘅民间咧都冇乜兴趣当兵啊。咁咧就自然即系利益又唔系特别丰厚，咁啊自然唔当兵啦。咁咧就坐喺东岸啦。咁当时罗马应该一个上轨道嘅城市，一个帝国嚟噶啦。咁啊，啲人就冇咁好战噶啦，已经，因为已经巴闭咗好多年啊嘛。咁于是乎咧，就禀告翻俾皇帝听，喂，真系冇人嚟肯做兵喎、哦。咁冇计噶，就逼唔到啲人去当兵噶嘛。咁于是乎咧，皇帝咧就归咎于咧，梗系啦，嗰啲人成日都系担心自己个家庭，就惊打仗咧，老婆仔女又即系再见唔到佢。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冇呢个后顾之忧呢？即係仲諗住老婆同仔女呢？咁諗咗条屎桥呢，就係话不如唔俾佢哋结婚啦，唔俾结婚呢就冇老婆，就冇細路仔担心，咁喺短期之内解决呢个士兵荒嘅问题啦。咁佢认为得喎，唔知点解即係离地到咁喎啲扑街。咁点知呢，就於是乎呢就下禁令呢，就唔俾即係禁止所有嘅婚礼。即係总之你公开或者有人督你，或者话你结婚呢，你都要拉坐监咁样，即係出到呢重点啦咁样。即係我諗同而家个中共嘅施政方针差唔多，即係总之呢，即係样样要有成效就即刻禁止，譬如见到个火车站有人劈油，有人摆个炸弹，又要将啲维吾尔族嘅拉晒去个集中营咁样，即係其实真係冇乜分别㗎。咁於是乎呢就实行咗呢、这个禁婚令啦。咁但係人非草木，即係人都有情人㗎嘛。咁冇理由即係夹硬扭曲嗰啲 熱戀中的男女咁樣，覺得好冇癮啦。咁後來即係冇癮還冇癮，但係啲人咧都係唔夠羅馬帝國嘅苛政，即係唔敢反抗，即係好似而家香港人咁啊，即係又洗頭艇又剩，都冇人出嚟示威啊。DQ 議員就得嗰幾百人出嚟示威啊，咁樣一模一樣啊，即係大家熬底啊嘛，咁咪就範咯咁樣。咁咧，直至到有一個神父咧，就叫 Valentine 啦，咁佢就係一個簡直係社會主義者啦，簡直係一個公民抗命者啦。咁咧，佢咧就覺得哇，實在太冇道理啦。雖然咧法律就歸於法律，但係咧呢個係人性嚟嘅。咁咧，作為一個神父咧，我嘅老細咧就係神，就唔係皇帝。咁於是乎咧，我就夠膽咧就公民抗命，就幫一般嘅市民咧就走去舉行婚禮咁樣。咁但係佢又梗係爽啦，即係做義士啊嘛，因為即係佢覺得做自己啱嘅事，又可以服務到神嘅時候。咁咧，我覺得佢一條友癲又唔奇啊，但係就有人陪佢癲啦，即係有人真係俾佢俾佢主持婚禮，因為主持婚禮都。结婚嗰个都濑嘢噶嘛，系咪？咁于是乎佢就啊，即系唔怕强权咁样，不停咁样同人哋证婚啦。咁点知呢单嘢传下传咗去皇帝嗰度咧？因为皇帝又好鬼谷气啦，顶你个肺，你够扑喺我个场度举人婚礼，你死过未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叫啲官兵拉佢啦，拉翻去又唔使讲，要坐监啦。点知就连嗰个新人都拉埋啦，咁样咁咧。但系法伦提咧，佢就话呢單嘢就唔關佢哋事嘅，啲熱戀嘅豬咧都係受我困，於是乎咧就希望你快放咗佢。咁啊咩錯都係我錯嘅啫，我嘅錯咧我都係因為我為神而舉人婚禮嘅錯啫，就唔係嗰兩個結婚嘅錯咁樣。咁總之我覺得你還掂，你都係知道死緊嘅時候，你能夠靠你把口能夠死少啲平民，死少啲無辜嘅人都係好事嚟嘅。咁於是乎咧。咁咧，佢又高調地咧，就俾皇帝處死坐監咁樣。咁喺坐監嘅期間咧，出面嗰啲信民咧，即係平時又唔敢反抗咧，有條友走出嚟犧牲嘅時候咧，就走去送花啊，成啊咁樣。咁啊，即係呢啲坐順風車嘅平民咧，咁咧就將一束一束鮮花咧，就喺個監倉外面掟入去個監房嗰度。咁於是乎咧。情人节送花嗰个习俗咧，就系咁样嚟噶啦，即系以我所知嘅资料。咁咧，即系最可耻就系嗰啲咁嘅平民啦，你个个坐去都戇，走出嚟结婚就拉得几多啫，系咪？咁所以香港人唔使咁内疚嘅，即系古罗马人都系咁样，即系都系咧有义士出嚟咧，就你去死好啦，我哋咧就鹌鹑嘅继续。咁咧，所以咧就嗰个义士咧就成为佳话，就 Valentine's Day 咧就系因为纪念呢、这个。義士嘅一個公民抗命嘅記錄嚟嘅，咁咧今時今日嘅熱戀嘅豬咧嘅男男女女嘅豬咧，就完全咧根本就唔知呢個故事係點樣嚟嘅，我夠膽講啊，即係唔信你出街訪問下，咁啊老嘢都未必知嘅，咁啊所以即係我覺得情人節係喚醒大家，如果公民抗命嘅人係唔係得一個嘅話咧，咁啊當然冇情人節啦，咁但係要突破。呢、这个皇帝对禁婚嘅禁令呢，就似乎呢香港人呢就选择咗第二个出路呢，就是等个皇帝死咗囉。咁但係你而家好多人都系无助到呢，就等共产党死咗呢先至可以有一个好嘅好少少嘅待遇啦。即系你知共产党嗰啲苛政呢真系斩唔过罗马帝国㗎嘛。咁所以大家都系听死啦，即系我觉得香港人俾我嘅印象咧，喺呢十年八年里面咧，即系似乎系连生嘅资格都冇啊！因为所有社会运动啦，同朋友讲多句啦，公民抗命啦，系一样都唔做嘅，尽量都。咁当然你有做嘅话，梗系好钦敬你啦，系咪？咁所以嚟紧嘅换身份证咧，我试下打算我唔会换啦，因为我觉得你夹硬要啲人个身份入咗佢个电脑度咧。即系你除咗你个名、出世、身份认可，你政府仲要知道咁多资料嚟做乜咧？即系仲要知道我嘅行踪啦，因为 RFID 随时可以周到你喺边度。即系觉得已经过分咗啦。 咁如果我唔换身份证有咩后果呢？有冇人话到俾我听呢？咁我尽量软皮蛇我都唔想换㗎啦。咁最好唔换，最尾发觉你冇身份证你可以对我点呢？我想知道呢啲法律效果係会点先。即係唔係即係暂时我都觉得我係唔会就范，你话叫我几时换就几时换囉。呢个不知所谓。咁因为呢嗰、那个大数据背后呢就喺中共嘅手。即係假如英国殖民地嘅时候呢，我好放心㗎，你要换咪换囉。我俾我资料你，如果我孭住一个 RFID 嘅身喺街嗰度，我唔驚你暗算我啊咁样。咁但係落喺中共手上呢，我真係唔够胆囉，老实讲。咁唔知有几多人可以一起公民抗命唔换身份证呢？唔知你够唔够胆呢？好少好少牺牲㗎咋喎。佢顶笼递介你出境㗎喎，真係仲要讲声多谢喎。啊，唔知点解讲古仔呢，大家停晒，系咪走晒呢？闷得滞。 春雷五行有。 喂 ,hello, 大金。喂，咁呢就其实呢我諗住飲咖啡，点解要冲咖啡呢？原因呢就係监制呢整咗隻私人整嘅，即係手工嘅一个蛋糕。其实生酮就唔食得蛋糕嘅。咁但係呢唔食蛋糕原因呢就係面粉呢係有淀粉質啦，同埋有 gluten 啦，咁呢两样都食咗都冇益嘅。咁於是乎呢就係、是、一个正常嘅 cheesecake 嚟飞走咗面粉同埋淀粉，就係、是、咁简单。都係有蛋啦，有杏仁粉啦，有牛油啦，有 cream cheese 啦，咁整到一个类似 tiramisu 嘅質地软嘅。咁非常好食嘅。啊，仲有柠檬汁，嗯，超正。咁又系送咖啡一流嘅呢、這个。喂，我食嘢，不如你嚟讲下嘢好冇？我表演食嘢俾你睇，不如你留下言啦。踊跃啲啊喂！ Definitely, 我都好唔想换新 rich card, check my sick MB 邓模式唔换身份证。最快遇到嘅问题係去公立医院睇医生不能用本地人收费。钟锦全 ,JJ Lens, 我都系咖啡精、The stranger in Canada. Hello, 探长 ,Hi guys. Hello, The stranger in Canada. 嗱，邓模式讲一样呢就係、是、假若我有身份证但冇最新的身份证，是不是就不可以去公立医院呢？就当你不是本地人，是不是又当你外国人呢？这样真的很值得再去研究一下。困难一定会遇到困难的，但是难道到时的医院连人道理由都没有？我不是没有身份证，我是没有新的身份证，你可不可以用 manual 的方法跟我办手续呢？这样讲下道理咯。JJ Lens 都是咖啡精，好啊，得闲饮下咖啡啊 JJ。 The stranger in Canada, hello 探长 ，Hi guys, hello, Lilaine, the stranger in Canada, as CB, 我会加埋柠檬皮整 cheesecake。Evelyn 最近几麻烦都 renew 咗 BNO。唔想再揸住本特需护照、Kenneth Lee, 其实要攞你个人资料唔由等到换身份证先攞到，随时都可以攞到。Chunk up nut cup round, 系台湾玩緊 ,Chunk up nut cup round, 冇咩大陆人证。 嗱、Kenneth Lee 呢，你唔知知唔知 RFID 系咩嚟嘅呢？因为 RFID 呢里面含一个生物特征。咁佢用一啲特别嘅 仪器咧，佢即系有嗰个所谓生物特征咧，就系有种物料咧，就佢可以编到一个码嘅。咁当你喺附近嘅时候咧，佢会可以 locate 到你喺边个位嘅，即系行李嗰个 tag 咧就用紧呢个技术啦。咁咧，除非你啊身份证都唔带啦，咁你身份证都唔带嘅话咧，你换新身份证都冇事嘅。咁我仲未玩，其实我仲未幻想到我系可以点样公民抗命嘅，因为我真系好唔想换。咁如果担心佢RFID 嘅话咧，咁其实换咗我唔带出街都得嘅。咁但系呢个我亦都有少时间去沉淀下，究竟点样处理唔带身份证之后嘅日子啦咁样。阿俊喺台湾玩啊，正啊！你台南定台北定台中咧？想问一下 ，send 啲相俾我睇下，好过 send 埋啲长辈图嗰啲情人节快乐啊！有几快乐啫？情人节应该哀伤，应该系邓阿 Valentine 嗰个牺牲去承继下佢嘅精神噶嘛？情人节唔系要留开心噶嘛？真系。 The stranger in Canada as an anti-communist.I don't feel safe to go to Hong Kong again. 哇，唔係啩？ Check music MB 鄧無色冇身份證，一樣可以睇醫生，但張帳單會係外國人收費。 咁外國人收費去邊度收我錢咧？有嗰陣收我錢嘅時候，要確定我身份嘅時候，咪又係要當翻係香港人咯，因為我冇外國户籍噶嘛，我走數就得唔得？你去大陸人咁，唔知啊，真係。唔得，要食多嚿先。即系有啲嘢讲你都唔信嘅，尤其是唔生同嘅朋友。咁我呢两日咧都喺屋企食啦，食啲咁表面咁 heavy 嘅蛋糕啦，因为佢密度好高下嘅，即系换句话嚟讲系一啲都唔松，但系好软嘅。咁咧同埋我日头咧都系食啲炸猪油啊，即系好极端地食得好多脂肪嘅。咁但系头先冲凉之前磅咧，竟然系轻咗四磅，比起新年假嗰几日。因为新年假嗰几日咧出街食嘢个分别就系咁大啦，系咪好得人惊先？ Kenneth Lee 冇身份证，好多嘢都做唔到。Derek Lee 探长，新人报道。 喂 ，Derek， 不如你嘥少时间咧，讲下你点解系一个新人啦？即系点解无端端会入咗嚟撞咗嚟九吹廿四啊？因为其实都几难撞嘅，因为我冇落广告咧，佢唔会弹个 notification 俾你啦，又唔会 recommendation 啦，咩都冇嘅。咁即系我考虑紧俾唔俾钱啦，因为。我唔係做生意咁俾錢就好似唔抵呢個觀念嚟嘅。咁你若要同多啲朋友傾偈咧，應該俾錢嘅，我都知道。咁啊 ，Candice Look 就話：我唔係冇身份證喎，我係冇 renew 身份證啫喎，係咪就當嗰個資料唔係身份證咧？咁樣真係要以身犯險啊！第時我會試試話俾大家聽啊。 Kenneth Lee 账单应该会医管局寄俾你。Jack Music MB 邓无色深水埗特卖场有一只抗 NFC 证件套，探长可以考虑或用当抖销 WiFi 晶片。 嗯，好啊，妙计。嗰块$9啫嘛，嗰块特卖场嗰块嘢我见到，但我未买啊，因为监制话冇用啊。只是因为我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啦，因为我想买一些防磁的门卡那些啦，那我在先达买了$30那块是 OK 的，是我这块买定先都没走鸡。 Mac Zardix 探长看落是瘦了 ,John Cup Nap Cup Round, 宜兰。 宜兰啊，台中啊，真的是不是阿俊比较想我看啊。宜兰就系咁噶啦，喂，多谢阿俊，喂 J J， 你不如 send 啲相俾我睇下，你个西西里岛嗰啲相。Max Sodex 好似个名字我未见过啊，系咪洪朝峰啊？那个 Max 啊？ 嗰唔系 Max， 嗰系 Mac， 系咯 ，Mac Soldes 系咪洪朝峰先？我想知道。咁另外咧，我食埋嚿嘢，继续啊！大家继续留言啦，又或者你有咩话题想讲下，可以睇下阿叔有冇兴趣先。系，我睇唔记得复阿 Max Low 啊。乜丽新广场仲有戏睇噶？而家我真系唔知道、啊。不过 Green Book 我之前都睇咗啊，都几好睇啊。当你睇完 Green Book， 再睇翻《冲梦》咧，即系阿 Lita 咧，又唔系好习惯，唔系好适应啊。因为我好短时间睇两套戏咧，因为 Green Book 嗰个男主角同埋阿 Lita 嗰个奸角咧系同一个人嚟嘅，个造型同埋啲衫都似嘅，问你死未？呢 Derek 仲未复我喎、 啊。Matt Zardes 过客一名啫、 oh, okay. ，JJ Lens 仲系相机，我而家 send 几张俾你。 哦、啊，你放心啦，见唔得人嗰啲又唔会俾大家睇，即系着晒三点式嗰啲无谓益大家啦，系咪 ？Derek Lee。 啊，唔知 Derek Lee 佢又唔肯读。我再睇翻你以前嘅片，因为工作关系，我未必可以成日听到 live。今晚可以听到 live 啦，喂，咁好啊，欢迎你啊。 W K Free 湿疹要睡先，之后听重温。拜拜，再问一下有冇网嘴 ？John 及 Nap 及 Brown， 我又系压记买了，都几好用。 哦 ，OK。喂啊，阿、啊、WK3 呢，其实你湿疹呢就应该嗱临生酮啦，试咗一个月先算啦，即係你觉得得咪继续囉，唔得咪食返囉，因为主要湿疹都係因为食得糖太多呢，令到你嗰啲湿疹嘅敏感源，令到你嘅身体发炎，令到你周身唔舒服嘅啫，即大致都係咁啦，因为我有啲同友好多见证都讲湿疹根本上瞬间啊，即系一个礼拜内可以消失嘅，真系好奇妙啊！呢样嘢，即系其实一啲都唔奇妙啊，只不过我哋嘅社会，我哋嘅主流医学就成日都隐藏咗食糖同埋食淀粉嘅害处啫嘛。即系其实如果佢照直咁样讲咧，即系食糖啊，需要食毒啊咁样，你试下咁讲啦。即系唔系话电子烟有微量嘅金属啊，又话有啲悬浮粒子啊，屌呢啲食你唔死噶嘛，大佬！但系食糖真系食死你噶嘛。喂，正喎、啊、，Max。 Max Low， 黎新系新汉，而家优惠45元位咋？ 嗯。正喎、啊，可能我监制去睇下睇下戏先。哇，好多油啊！喂，唔好意思，嗱，希望大家踊跃留言，因为我要洗手，因为成手油。Nana 招呼大家先 ，Nana。 喂，快留言啦！冇人留言喎，我再斟一斟埋杯水先。喂，哇，真系冇人留言嘅，顶你啊！喂，头先有位朋友咧就想有个 request 咧，就系、是、叫阿 Trico 嚟。咁、嗯、阿 Trico 咧知道我做 live 嘅时候咧，成日搞佢咧，所以佢坐得最远啊，即系成间屋之中，佢离张台最远咧，走去嗰度坐。如果嗰位朋友走咗，唔拎佢嚟啦，因为必有损伤嘅都。喂，咁系啦，咁啊，要保持翻。唔好 dead air 咧，既然大家又冇咩讲咧，食滞咗定系瞌着咗咧，唔知啊，都唔系好夜咗咁快瞌着嘅，点解？我不如讲下呢个咩啊？讲下咧近来咧，中美贸易战咧，即系嗰啲经济学啊、犯罪啊嗰啲，我识条铁咩？梗系唔识啦。咁我留，但我观察到咧，就系、是、中共成日咧，就人哋一指控佢有啲咩行差踏错啊、挞嘢啊、间谍啊，同埋嗰啲有类似装啲 spyware 啊，有好多个国家啦，连一啲唔系咁起眼或者唔系咁影响力嘅小国咧，都纷纷咧都叫人哋唔好用华为啊，甚至乎有啲地方仲会告佢有啲违规啊咁样咧。咁人哋告得你啊，大家有证据或者有呢件事啦，即係判咗未就未知啫，係咪？但係嗰中共发言人呢都好爽皮㗎喎，即係每镬呢都係讲一啲嘢俾国内嗰啲贱民听，就係、是、所有嘢呢佢自己都未清楚佢有冇犯法或者告唔告得入呢，就话呢外国呢就成日用一啲冇理据嘅指控嚟抹黑佢啊，即係根本上所有嘅发言呢，我哋外面嘅人呢都清清楚楚呢都知道会点样讲㗎喇。但佢究竟系咪淨係讲俾国内嘅人听呢，而佢有冇担心讲俾出面嘅人听人哋会耻笑佢呢，咁样。即係觉得当你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新闻机器都有个编辑嘅大佬。即係你唔知丑你都照下镜啊，或者屙督尿照下自己嘅样啊。屌你镬镬都系咁讲，镬都系人哋屈鸠你啊，镬都系人哋担心你嘅兴起而走去 stop 你啊。咁系又点啫？即系如果你真系中国啊，如果你唔系咁，即系你好守规矩嘅，所有嘢都系自己研发，系冇偷嘢，冇偷下拐骗嘅话，你有咁嘅成就咧，即系我就会信你咧，我就会信以美国为首嘅西方咧，都系围到你啊，担心你大国勃起而取替咗佢个龙头地位啊，咁样即系讲一半嘅，即系佢讲成件事嘅一半咧，我觉得系啱嘅。当然西方嘅担心你威胁到佢嘅经济或者佢嘅领先地位啦。咁但系前提系你挞嘢啊嘛，屌你边个叫你挞嘢？挞咗嘢你就梗系要受到人哋喺呢个时候就真系 stop 你所有做嘅嘢噶啦，系咪？咁我就唔系好明你作为发言人，你作为你政府嘅一啲好重要嘅机构，你唔肯定唔知系嘛呢啲嘢，即系够胆理直气壮咁样先巴闭。所以话其实中共嘅发言人咧，就应该喺北影啊，即系北京电影学院嗰度请一啲人咧，就专系研究国家机器，即系外国或者苏联啊，或者即系以往好成功嘅发言人嘅演技嚟做一镬就 OK 嘅啦，我觉得。即系根本嗰条友一个正常人都做唔到嘅。即系如果你唔系觉得做戏嘅话，我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发觉有时咧，我出去倾生意咧，假若咧我唔系太认真地角色扮演咧，我会系倾得好啲嘅。即系唔好拎个自我出嚟，即系唔好拎自己嘅真性情去倾一单生意咧。你系喺个倾生意嘅过程里面，你 all the way 都系角色扮演， 我觉得咁样会有成就啲，即系单嘢容易达成一啲。但好可惜咧，我就唔系成日都戳到呢个心情出嚟啊！我喺呢个9/24都曾经同大家讲过咧，即系个好扮嘢嘅 producer 就揾咗我做一单嘢咧，就要我 present 俾个客嘅。个客咧又系好扮嘢嗰啲 marketing 咧，好 elegant 嗰啲女士嚟嘅。咁咧，反正我见到佢都系咁扮嘢咧，咁我不妨即系角色扮演，扮一个艺术家啦。即系我当金培达系我条僆帮我写谱嘅。咁我即係將自己膨脹到嗰個點呢，嘩，一 present 咗俾佢呀，佢就現場拍手掌呀，仲要呢我作完第一 take 佢一粒音都唔改，我就 pass 啦，即係有咁嘅威力嘅，原來當你扮嘢扮到一個點嘅時候。咁所以我發覺真真假假嘅嘢，唉，做咩要做咁真呢，有時做人。咁但係可惜呢，能夠挫到呢種技能呢，即係仲難挫過波動拳，我覺得对我来讲。 Maxlow 可以睇正常，应该冇乜大妈大叔骚扰。 红 红，美国捕咗佢好耐啦。Chief Hill，Hi 探长。 Hello。 及 Nap 及 Round 喺宜兰都有商场，但我发觉十分静，十分少人行。其实我相信他们经济应该不是太好，但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其实很久没试过行商场，是可以这么舒服，没什么人。The Stranger in Canada， 中共只怕国内反他，不怕外国人看不起他。春及 Nap 及 Round， 今日落了台北，正正收工时间，坐地铁虽然好多人，但系都唔会好似香港咁逼得咁辛苦。Maxlow， 中共绝对忠诚奉行无耻就是无敌。Derek Lee， 我同意 The Stranger in Canada 的说法，佢只怕国内内乱。 系啦，喂，咁阿俊，你话台湾嗰度咧嗰单嘢，即系个市面系点咧？即系以我所知，香港人呢就喺有啲好离地嘅人嘅心目中呢，就觉得你哋啲咁嘅文青成日都羡慕人哋台湾有呢有果，你知台湾穷成点啊，啲经济几低啊，几低迷啊，个 GDP 低到单数零点后唔知几多数咁样，即係不停咁样呢喺度讲自己好识经济啦，当然又觉得香港嗰啲文青呢就身在福中不知福啊，香港咁发达啊，咁繁荣啊，你又走去羡慕一啲咁 Q 穷嘅地方，你咪撚移民去嗰度添啊，嗰度穷死你啊咁样。咁但系咧，实际台湾嘅人咧，嘅台湾朋友咧，即系我都识少量嘅台湾朋友，佢哋咧都好抱怨，又未至于抱怨嘅，因为我识嗰啲系知性嘅台湾人啊，佢觉得虽然台湾好穷，但系咧你都唔应该咧攞个政治嗰一票，即系你投票嗰一票要嚟断送咗我哋嘅民主自由嘅，即系我识嗰个朋友会咁讲啫。即系以嗰个投票嗰个真正嘅现实咧，就是、多数人咧都觉得哇好捻穷，你都唔识经济嘅绿营呢啲人。咁我希望咧投个蓝营嘅人咧就振兴嘅经济。咁啊，就算你话卖台都好，都宁愿经济好啲。咁我觉得咧，多数嘅台湾人咧，尤其是嗰张票嘅行动嘅取态，就证明佢咧唔係好了解香港究竟係发生緊咩事。因为以我有台湾朋友自己又係喺香港生活嘅时候，哪怕台湾嘅经济係低到个 GDP 可能负增长，但係嗰度嘅当地人民呢有的是生活囉。生活上面完全係叹过香港人多多声，香港人身光颈靓，好似经济好好咁样。但啲钱赚咗返嚟，左手嚟右手去，就去晒交租。啱啱读完大学出嚟嘅人工就极低。咁可以你话台湾都好低。咁但係台湾低，租又好低，嘢食又好平，交通费又好平。咁调返转你返嚟仲有钱使，仲有生活。但香港人周身卡数就有。即多数人都未读完书已经周身卡数，或者要还个窿俾政府咁样。咁我似乎台湾嘅新一代呢都唔知道呢有钱唔系对比有生活囉，而佢哋真真正正嘅身在福中不知福囉，因为你冇钱但你有生活囉。 你每过一日系相对香港嘅后生仔开心咯。咁香港有人好开心嘅，都即系你有三层楼收租嘅，一层楼自己住嘅，咁基本上发生咩事都可以，你都可以唔知噶，你都可以呼喝啲伙计啊，你都可以日日都买嘢，日日都要嘥好多精神谂下点样消费啊。咁但系多数嘅唔系呢啲人啊嘛，咁多数嘅就系左手嚟右手去，物价越嚟越贵，工钱越嚟越少嘅大部分嘅香港普通人啊嘛。咁你 GDP 好高啊，你好多基建啊，关我哋咩事啫、啊？究竟？就算做基建做地盤佬，佢又好好搵，咁但系嗰啲判头系咩人嚟？你知唔知咧？一判、两判、三判，判到几多判？去到最尾，佢得翻一个能够生存到而冇生活嘅人工，咁有几咁好咧？你请问？咁所以嗰啲人即系好离紧晒地咧，仲喺度话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啲福喺边咧？请问究竟？笑料啦！我相信呢度好多听九七廿四嘅朋友嘅年纪都系嗰啲人嚟嘅，希望你唔好好似咁嘅见识啦。如果唔系，你都系要听翻老萧啊。 The stranger in Canada， 因为有 Internet Great Wall， most of Chinese didn't know the truth directly， 但系佢哋嘅无耻系因为有部分嘅内地人坚系由细到大被人洗脑，中国系被欺负。所以他们既无耻是有人支持 Alanko Lee。 这是怎样、刚才忘记了、问了很多、尤其是钟锦全先生，那你留的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家不如帮帮我，可能我真的孤陋寡闻啦，即是我不知道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啦。那么 Ling Low 呢，喂，欢迎你啦，还有你整两个 emoji 出来呢，嗰、那个系好食嘅 emoji 嚟，系咪？咁啊，我明白你讲乜啦。咁啊，仲有阿 CB 咧，你就话加埋柠檬皮仲好食，我都知啊。橙皮都得嘅，其实哇，鼻好痕啊！其实讲去美中贸易战嗰啲嘢咧，根本上，我除咗识得揶揄佢同埋耻笑佢咧，都冇咩好有养分嘅内容啊！即系有都系二三手资料，我又无谓睇完嗰啲报纸，又读翻一镬出嚟，就真知灼见咁嘅方法去演绎。即系可能大家会开心啲嘅，但我唔会嘥呢时间咯，真系 sorry。 Derek Lee， 台湾人系为生活，我哋系要为生存，甚至我哋系为挣扎。The stranger in Canada。中共大多数人都是只为搵钱、温饱、结婚生仔就过一生，都是我学生告诉我的。 嗯，咁咪咯，人又始终有啲人受到文明嘅培育洗礼咗咁多年，有啲人喺一个好野蛮、森林定律嘅人生存嘅地方生存，咁呢个就好明显嘅分别啦。咁你作为老师，你应该同佢讲多啲啦，借你嘅有个机会同佢倾偈。我哋冇乜机会同呢啲人倾偈。 凤凰百年耻辱，由我知性开始听到而家起码三十年。 百年耻辱点止百年啊？中国几话自己几千年都系用皇帝嚟统治，咁嗰啲平民就够耻辱啦，应该系千年耻辱啦。如果你咁讲，我觉得啊，鬼佬嚟耻辱你咧，个国家咧，其实某程度益咗你嘅，即系有好多人可能唔啱听。喂，老实讲，你今时今日有一个安全嘅香港咧，相对啊，曾经安全啲，而家冇咁安全，因为食水都唔安全，搭地铁都唔安全啦。曾经有个几十年好安全嘅，呢啲咪就系因为个耻辱带嚟嘅咯。咁我唔知你调翻转头拣，你宁愿继续耻辱落去而得个文明啊，亦或宁愿好光荣地系做紧乞衣呢？咁我真系想问下大家呢、這个好基本嘅问题先。 Derek Lee， 百年耻辱，五千年文化，真系听到厌。面对现实啦，中共。 我觉得中共面唔面对现实咧，就唔关我哋事嘅。我觉得自己要面对现实咯。即系你作为亡国奴，究竟系咪咩都要就范煮到嚟食咧？咁不如大家谂下呢啲咁基本嘅问题先啦。你又实会话咁冇计噶，咁你又肉锤砧板上，我都明。咁但系你态度上 同埋你死剩把口噶嘛，你唔够胆掟砖啫。咁你会唔会吝啬你把口，唔同人哋讲下你嘅睇法咧？或者即系觉得起码做到咁咯，即系因为我话最低门槛，我起码成日都会做呢样嘢啦。我甚至乎有同啲客倾偈，我都耐唔耐会涉一两句不满，即系佢中唔中意听一件事啊？咁当然我有啲客仔绝对唔中意听嘅。咁但系今时今日，你估你唔中意听就唔会影响到你咩？呢个咁嘅律政司，自从回归啦，就唔好话呢个律政司回归之后，对于我哋行之有效，我哋生活咗咁耐嘅法律嗰、那个规矩影响几大咧？即系冇嘢唔关你事嘅，当你搞到个法律嘅时候， 凤凰其实百几二百年前。全世界除了欧洲本土之外，有哪个地方没有被西方列强搞过，包括日本？我见得中国现在还强调呢，只上两个世纪的事。 The stranger in Canada， 其实一个人吃得多少穿得多少呢？ Cancel all contacts via WeChat with mainlanders kindly， 是 High Warden 探长。 喂，嗨， Ken 现在才来呢。那Stranger in Canada，你讲咩啊 ？Cancel all contacts via WeChat with mainlander。cancel 咗九年啦，我都唔就唔好用啦呢啲。我都唔明点解，即系有啲人话做生意，或者中国嘅朋友，咁你有用 WeChat 就唔奇啊，但系冇你都要用啊？点解？我从来都未装过，我见到个 logo 都憎啊！因为老翻嚟人嗰样，你又整嗰样，你整样劲啲啊，大佬你抄咗人之后，又同政府勾结咁样，屌！点啊 ，Nana 你都系唔满意，新啊 ，Nana， 一阵阵啊，阴公 ，Nana 有冇入到镜啊？佢入唔到，入镜。Nana 好老噶啦，十九岁噶啦 ，Nana 望镜头。好惯噶佢，佢呢几日都算好精神。啊，系、哦、有样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咧。Nana 喺两个月前咧，至到一年前啊，唔止啊，几年都系咁啊。好似发猫瘟咁咧，成日都系鼻塞啦、流鼻涕啦、眼只眼飙晒眼水啦、冇嚟精神、嗡嗡顿顿啦、四围嗡啦咁样。咁咧，我哋每次咧见到佢咁咧，都请佢食抗生素嘅。咁越食越衰嘅，虽然止咗佢个鼻塞同埋流鼻涕，但系咧又会温温顿顿即系个人冇精神啊。咁即系谂唔到咩办法更加好啦。睇医生又系俾咗药佢食。咁于是乎咧，我哋咧就阿监制咧喺淘宝揾咗个咧啲 B B 仔吸鼻涕嗰啲机咧，即系真空。吸啲嘢啦，咁咧就而家每日咧见佢鼻有少少拧咧，都同佢吸，咁吸咗之后咧，同埋买咗张暖毡啊，嗱暖毡就咁样嘅，睇得到，睇唔到算咯。咁咧就有一张大概一尺乘一尺嘅毡仔，就插电嘅，咁会有啲温度啦。咁咧就再俾个 cushion 袋咁啊，当床褥咁样俾佢瞓咧。自从双管齐下之后咧，佢已经三四个月都冇食到抗生素咧。不单止唔使食药，仲精神咗好多啊！咁啊，真系感恩啦，真系揾到呢啲咁嘅大陆嘢，可以救多一条命啦，又唔使食药。咁啊，当堂佢个交流都多咗啊，同人。因为 Nana 都好得意嘅猫嚟嘅，佢成日好中意同人沟通嘅，即系譬如人哋唱紧歌啊、倾紧偈啊、闹交啊咁样咧。佢要加埋一份嘅，一齐嗌嘅。咁譬如头先我情绪高涨咧，佢又一齐嗌埋一份嘅。咁喺佢个世界里面咧，佢又觉得已经同你倾咗偈噶啦。因为以佢个智慧，佢倾偈可能就系嗌两嗌，去摄取你嘅语气嘅感情，就代表咗一个内容啊嘛。咁猫就系咁得意啦。咁佢好中意讲嘢嘅，成日都倾偈嘅佢。 凤凰系、哦、探长知唔知有冇电子二胡嘅嘢？吉他、小提琴、keyboard 都有电子， 想夜晚静静鸡练 The Stranger in Canada， 所以不能再教导他们了。Kindly，猫猫都想发表一下啊。哼哼，我半个月前就是吃了抗生素，吃三日泳十日。 有素鸡的，应该有的，化学嘢嚟啫。咁唔好食抗生素啦 ，keto 啦，好心你唔好食咁多麦当劳，食麦当劳唔紧要，你唔好食个包咯，你走包，但系食啲馅已经 OK 噶啦。喂，咁啊，电嘅二胡我真系未听过，未见过。咁其实二胡咧，如果我系你啊，我就会走去加顿山嗰个地方咧，嗰类咧，自己拉都咪几有意境嘅，又嘈唔到人。其实最好咧，睇你住喺边啦。如果你住喺啲马鞍山啊，或者住喺啲郊外地区，有啲山洞啊，啲防空洞啊，哇，一流啊个意境真系，你可以顺便 train 下自己嘅心肺功能，行下山都几好，简直系大大改善咗你嘅生活啊！唔好谂呢啲咁嘅电二胡嗰啲嘥气啊，练得咁辛苦，不如出街练。即系你一个礼拜始终有一日假放噶嘛，你想练二胡啊，最好借呢个机会去啲户外地方练，又嘈唔到人。因为我近来我 join 咗一个即系subscribe 咗一个 YouTube 嘅 channel 咧，就系关于废墟嘅。咁有个人咧就周围去探啲废墟，发现嘅。咁咧废墟唔系一定系一个山窿啊，一定系大嘅 site， 可能系一个嗰啲公务员宿舍啊，水务局嘅公务员宿舍啊，又或者一啲矿场啊，又或者一啲旧嘅小学啊咁样。其实距离步行都系好近嘅地方，即系你搭架车去当旅行，你约唔到朋友咪自己去咯。即系我系你啊，我一定去嗰度玩，即系拉二胡啊。我记得以前我仲喺城寨嘅时候咧，有条茂里咧，成日喺度练二胡，扮有 talent 咧，但嘈捻到冤咧，啲人又个个谦谦君子又唔敢出声咧，咁我专嘈丑人嗰啲咧，我就好心好心地好声好气。叫佢去厕所练，因为厕所咧有回音咧，令到自己个身体去接触到个音嗰个 frequency 系好直接，个感觉好感动，同埋有冇走音你即刻知道。咁所以咧，要你认知到你拉紧嗰个 note 有冇走音咧，就最好喺厕所练。啊，佢当我玩鸠佢，屌呢啲人真系摸够啊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康康。通利有静音乐器，二胡就冇，3000左右。The Stranger in Canada WeChat 是我在中国大陆使用的，大陆学生冇 WhatsApp 吗？ 咁算啦，咁佢好多嘢都冇啊，除咗冇 WhatsApp。喂，咁咧就系啦，咁啊继续我嘅进度啦，唔好嘥时间已经嚟啦。咁咧嗱，情人节讲咗啦，系大家有冇搭个 A380 咧？唔知咁咧，其实我好想搭 A380 嘅，就可惜。净系得新加坡航空公司啦 ，Emirates 啦，同埋全日空都就系有，咁但系已经停产啦。咁空中巴士咧就系一个法国嘅飞机公司啦，即系以前未空中巴士嘅时候咧就波音大晒嘅。咁系咯，我哋只系搭过啲 A320 啊，即系国泰有几部呢啲机长途嘅。咁真係希望有机会再搭 A380 啦。咁佢停产咗就唔係话以后冇呢啲飞机嘅。咁只不过咁大嘅飞机好可惜啦，停产。咁即係唔会再有大架啲添㗎啦，以我所知。咁呢最近呢就好似波音呢有一架新嘅767啊。又另外一啲新型号嚟嘅。定係787啊。係咪787㗎。咁我见到个佢试机呢成日都玩咗样嘢呢，我唔知係咪波音佢嘅专利嘅发明嚟嘅，因为波音个新嘅飞机咧，个翼尾咧就流线型得嚟咧，有少少海鸥翼咁样嘅，好靓嘅。咁每条片我睇亲咧，一飞咧就90度个飞上天度，咁飞到好高咁样，再折翻嚟。咁咧呢架机咧，我唔知系咪仲未落场嘅，咁所以我净系睇啲视频见得到啦。咁啊，即系我成日都睇埋啲无厘头嘅 YouTube 嘅，咁 YouTube 正正就系有个机会，又俾我呢种人咧，不停 explore 一啲嘢咧。咁啊，讲一个冷知识啦。咁啊，近年，我睇翻一啲free energy 嗰啲发展咧，因为 free energy 咧，大家都听咗廿年都有噶啦，即系不停咁样有人去研究 free energy 点样可以揾得到咧。咁但系廿年嚟咧都冇乜成果。 咁咧，如果你听隔离台或者一啲阴谋论嗰啲咧，就成日咧都话有一啲政府咧，尤其是美国咧，就要压抑呢啲咁嘅科技，因为咧就影响佢哋啲石油生意咁讲。咁以前我都信嘅，真系傻嗨嗨咁样咧，即系嗰啲人讲乜我就信乜嘅。即系尤其是云海嗰啲咧，懒有嘢嗰啲咧。咁但系而家有咗互联网之后咧，你又发觉都废话嚟嘅，真系，因为而家嗰啲 free energy 嗰啲 development 咧，包括一间好大嘅公司叫做Rolls-Royce 啦，即系做开飞机引擎啊、汽车啊咁样咧。因为近来咧就即系我 search 咗差唔多成年咧，做 research 咧，见到类似呢啲 engine 咧，都系能够用磁力咁样自己不停咁样行走嘅。咁最成功咧，暂时我都系见到 Rolls-Royce 咧就整咗一只船咧。佢嘅 engine 咧就用咗呢只摩打嘅，但系佢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加速、减速、开同埋关咧个概念咧同我哋以往识嘅 engine 系唔同嘅。嗱，以往我哋了解一个 engine 咧，梗系越悭咗越好啦，因为咧因为你可以净系要喐嘅时候先喐，咁咪悭油咯，系咪？咁甚至乎而家啲 hybrid 嗰啲汽车咧，即系混能嘅汽车咧。佢都有個 system 咧，就係將嗰個 charge 嗰個 mode 咧，就變咗做剎制。即係話咧，如果大家對呢、這個嗰、那個發電機有少少常識嘅話咧，就係、是、話、那個發電機咧就要有啲力走入個渦輪度，即係話咧用一啲唔知咩方法都好啦，帶動到嗰個渦輪或者摩打。喐嘅时候产生咗一种电，即系电嘅变化咧，就会有个 power generate 咗出嚟，有个差电嘅。咁而家啲汽车就巴闭啦，因为嗱，你幻想下，当架车风驰电掣有个速度向紧前，个摩打系咁喐嘅时候，你要突然间整停佢嘅时候，咁你整停佢咧，以前我哋嘅技术咧就揾个 brake 皮就拿住个碟，咁架车就停啦。咁但系当你摩擦嘅时候咧，嗰种热能咧就喺个碟度。实报实销咗，咁即系冇咗个能力，即系冇咗嗰个力，就消失咗，就浪费咗个能源嘅。咁但系咧，而家嗰啲车咧就将嗰个拿住你个动力嗰个轴心嗰个力咧，就翻转头就以为差翻电嘅，即系而家嘅设计系咁样嘅。咁所以话咧，以前你拖波又系将你个齿轮压咗落去，你嗰个原本好高速嘅。呃咗个齿轮内呢就减慢咗个速度呢，即係以前手波嘅时候呢，咁呢个叫拖波啦。呢、这个拖波行为呢嗰、那个力呢就係、是、嗰、那个能源呢就去咗你嗰个齿轮损耗嗰度，就係、是、变咗又实报实销冇咗嘅。咁而家呢就将所有呢啲原本实报实销嘅能源呢就回馈返嗰个电池嗰度。咁于是乎呢而家啲混能车呢就非常之悭电嘅，就好实际嘅，因为呢个技术嘅发展啦。咁但係讲到 free energy 呢，佢就完全系冇开关呢个概念嘅，系唔使存在嘅。你开船同埋停船咧，都影响唔到佢用咗几多能源嘅，因为磁能咧系用之不尽噶嘛，因为个地球就有磁噶啦嘛。咁于是乎咧，佢就发明咗一啲要嚟加速、要嚟停止嘅引擎嘅一啲设计啊，好得意嘅。举个例俾大家睇，即系耳目一新嘅。嗱，你幻想下。当一个船嘅 engine 系咁喐，系咁喐，系咁生产紧能力嘅时候，你要佢停咗个引擎架船先停，系咪？咁但系咧，假若你要佢个引擎一路咁开住唔停嘅，咁你点样可以停到架船咧？咁啊，当然有好多方法啦。即系第一就好 low tech 嘅，将个车叶离开个水，咁咪即刻唔喐咯，系咪？咁另外，而家嗰个技术咧，佢好得意嘅，将嗰个引擎嘅出口咧。就加咗一个导管，就嗰个导管咧，就嗰条水咧，原本喷喺后面咧，一刹制咧夹住个导管，就将嗰两个方向咧就对冲啊，一个左一个右，咁于是乎咧架船咧就俾左右嘅力咧就拉扯住，咁啊停翻喺原位啦，系用呢啲方法啦，好得意，即系我真系大开眼界，见到佢哋啲图解咁样。咁原来呢自由能源嘅即係 free energy 嘅就唔应该译做自由能源，係免费能源嘅嘢呢，佢就係、是、首一架船，嗰架船好似我哋而家平时见咗等船咁，大家呢就已经做咗㗎啦。 咁嚟緊嘅 plan 呢將會做得更加大嘅選。咁但係我點解話嗰啲陰謀論係 go up 呢，原因就係呢有即係最主要呢印度呢個國家呢就好多人呢就自己用一啲好 low tech 嘅方法，你一睇就明嘅方法去 develop 一啲自由能源，即係 free energy 出嚟，就整到盞燈膽啊，甚至乎有啲可以做到一啲小電器啊咁樣。但係始終呢你要推動到一架車呢都唔係咁容易。咁於是乎推動一架船呢係嗰個能源效應呢仲高嘅。因為眾所周知呢，你開動一架船要用嘅油就絕對多過車嘅油嘅。咁但係車就需要爆炸力，但係船呢就相對佢同個地面摩擦冇咁大，即係同個水面摩擦冇咁大呢，佢相對嘅爆炸力冇咁大嘅時候呢，所以呢暫時呢就做船係似乎容易得逞少少囉。咁呢啲係我嘅即係平時冇嘢做嘅冷知識，就係喺網上面睇到嘅。咁所以呢你越覺得當個世界越透明嘅時候呢，有好多靠陰謀論啦或者靠大話嚟搵食嘅人呢，就唔怕你聰明，就最怕最鍾意你懶囉。即係你咩都道聽途說嘅話呢，即係唔自己去 find 到一啲現實嘅世界嘅時候呢，咁就當然梗係聽音樂背後嗰啲聽得好精彩好開心啦，聽啲飛碟呀嗰啲呢。咁但係當你即係稍微透過互聯網有多少少常識，你又鍾意下思考嘅話呢，你又覺得呢嗰啲陰謀論嗰啲人呢即係鳩噏嘅啫，根本就係、是。即係睇返人哋嗰本二手嘅書啦，即係所謂二手就係人哋嗰啲作者作咗啲嘢，跟住透過一啲陰謀論網，咁你又照噏返一次，講到似層層，最緊要俾人哋覺得你自己都信，咁呢就令到坊間呢個個都係講返同一個故事喎。因為有時識到啲新朋友呢，佢話咦你係探長啊，我聽過喎，唔知係咩節目喎，原來你都鍾意陰謀論，鍾意飛碟嗰啲嘢㗎喎。咁即係好多好多人呢都係透過咁樣認識我啦，有啲人。咁甚至乎有啲人唔識我都好啦，都係聽嚟嚟去都係聽嗰幾個節目，因為有時講出嚟啲嘢，咁你都信咗外星人咁，我梗係信啦。咁咧跟住起起兩底咧，一係就聽阿卓飛啦，一係就聽阿 Gary Kwan 啦，一係聽阿薛高啦，一係聽音樂背後啦咁樣。即係你聽得呢節目嗰啲資料咧，已經係濃縮曬，即係已經係 digest 曬嘅資訊，已經係第五手嘅資料嚟㗎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大家當古仔啊，當八卦嘢 OK 嘅，但係我認識有啲人呢真係信到呢從自己開班咗去講座仲要收返人錢嗰啲，所以我真係佩服啊，呢啲真係夠膽啊。即係尤其是呢好鬼信 Billy Meyer,Billy Meyer 唔知大家有幾多人知道呢條友呢，即係我覺得信 Billy Meyer 嗰啲人呢，即係你都要另眼相看嘅對佢，即係咁你都信嘅話，即係我係咪應該呃下你錢啊，或者即係用啲方法嚟看待你会对你公平啲呢，咁样。即係我会有咁嘅諗法嘅，真係到今时今日你都仲信嘅话。即係佢哋我同佢困过都好笑㗎，佢话呢即係我有时讲 Billy Meyer 啲大话呢，佢自己亲口讲㗎，唔係话有啲人传系佢讲，因为佢哋好叻㗎，成日都话呢因为 Billy Meyer 有啲嘢好假呢，因为有人陷害佢，就借佢个名呢就讲一啲好难离谱嘅嘢，令到其他人都唔信佢。咁我觉得即係当你要维护一个人嘅时候呢，用呢啲方法真係 work 嘅。因为事实上好多嘢呢都係好难离谱，又唔係佢讲嘅。咁但係呢我做过 research 呢，有啲访问係真係亲口讲嗰啲嘢呢，但你见到佢嗰幅相即係摆明係鸠噏嘅，同佢嗰啲见影到啲飞碟係亲口讲㗎喎，唔撚係话之后啲人话啊你巴比利麦影到喎。咁但係都嗰啲人都信㗎喎。咁我点解无端端讲 Billy Meyer 呢，因为头先呢阿监制呢就蒸咗一个食物俾我食呢，我即刻諗起 Billy Meyer 嗰啲飞碟啊。嘩头好好食嘅。嗰个唔系嗰啲夹嗰啲飞碟啊。佢就系一个搵腊肉同埋腊肠夹成一个类似大个 cookie 饼少少。唔系讲緊底下嗰块嘢先。腊肠你冇腊肉㗎。即系剁烂啲腊肠，再压成一块好似波板糖咁大嘅嘢啦。咁面头咧就再摆半个咸蛋黄落去啊。咁啊直头系 Billy Meyer 嗰啲飞碟咁嘅样嘅。哇！头先食咗两只，哇！真系好食到爆啊！即系不单止好咸啦，好香口啦，又有咸蛋嘅味啦。哇！一流啊，真系。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啊，我早几十年咧，我蒸一嚿咁嘅肉饼 咸蛋咧，我又飞上个天度影一张相咧。哇！呢只新款嘅飞碟咧，即系最紧要咧，你有一个班底咧系同你狂吹。咁我唔信冇人信嗰只系 Billy Meyer 影到个飞碟咯，因为佢嘅能源咧就嚟自 organic 嘅，所以用咸蛋嚟发动嘅咁样。屌你最紧要够胆讲就得噶啦，即系但系都有人信嘅，即系嗰啲人就真系，唉冇嘢讲啦，屌！即系我只得罪好多人噶啦，但系冇办法唔讲，因为太好笑啦，实在。 出 微 图上 一镜未？未啦，梗系。 The stranger in Canada 电议会我过也可以好西化地玩。沙林王系我 彭 红早排见过日本出咗商用智能机高达模型头 LED 灯，即眼发光，话唔使用电，连太阳能都唔使，话用自然能，为翻成千蚊港纸。初时仲以为系假嘢，原来真系有呢啲嘢。Alice Chow飞碟学会入面好信 Billy Meyer， 屌咪就系戆鸠咯，真系真系即系唔可以戆鸠都唔得啊！喂，咁咧就系、是、其实我见到印度咧好多 lab 咧自己整紧咧，都系嚟嚟去都系教啱一个角度咧，用啲强力嘅磁铁咧嚟互相排斥咧，咁你排斥到下一粒个距离咧，就咁啱有另外一粒磁铁去排斥佢之前。嚟紧喺另外一个距离被排斥到你个距离嗰度，咁佢咧就循环不息咁样不停咁转啦。咁以 LED 个用电量咧，咁你有个咁嘅装置咧，就真系一世都可以发光发热咁样咯。咁啊，其实唔太复杂嘅。咁啊，讲到又俾美军封杀啊，又剩啊，又甚至乎又话美军已经掌握到一啲好卵劲嘅科技啊，又话嗰啲咩天然武器啊，咁样唔系嗰啲咩雨啊，气候武器啊，即系会能够控制到嗰啲气候嗰啲武器啊，核啊嗰啲咧，屌即系听落就几捻劲嘅。喂，如果有啊，佢又唔使令到自己咁捻冻啦，佢唔捻识整热啲咩？你望噶，即系咁都信嘅话，即系佢会有经济上嘅损失噶嘛？即系最实际系呢啲嘢噶啦。如果真系有嘅，使乜打贸易战啫？屌你瘫痪咗人哋嗰、那个，你唔使啊，净系瘫痪北京已经得啦。即系将个地上武器，喂，以 Donald Trump 一早就做咗呢样嘢啦。即系如果有嘅话，咁咧于是乎呢个推论咧，我就觉得系冇咯。实验紧就怕且有嘅，即系讲到次层层噶嘛。佢哋我听阿薛高啊，真系最好笑啊！全部嘢咧都系得佢知啊，冇人知嘅。我见听到一个节目里面咧，系讲咗六十几次。其实即是你讲得其实呢就即是其他那些是虚的，即是他知道那个 version 真是实的。哇真是好撚劲，乜撚都信的佢。即其实美军点点点的啦已经。喂，但是呢他讲的预言呢，他曾经讲过2012年呢每个城市都有个巨型 UFO 武舰在你楼上这样呢，因为我听过好多次，即是不停止他的。咁呢啲又冇兑现到，咁但系你又仲信讲呢语言嗰啲人嘅，咁佢都解得通嘅。佢话其实呢个现象其实已经出现咗噶啦，只不过咧佢哋有一种特别嘅科技咧，令到所有见到呢个现象嘅人咧，好似 MIB 嗰条光棒咁样咧，就令到全个地球人都唔记得咗发生过啫。系咪无敌先？屌你讲到咁样！但佢又难得佢有信喎，真系。 Louis 0079星画不同步。 嗱，星画不同步好简单啫，你又唔好睇个画面就得噶啦。因为咧呢样嘢咧，我到而家都控制唔到啊。除非我能够咧 spare 一部电脑出嚟，就咩都唔做嘅，就净系 for life 嘅，咩 app 都唔装嘅，甚至乎所有上网嘅 app 都唔装，就净系俾条线个画面咧。我就才能够做得到去声画同步到咯，原因就系我用紧个 app 咧，系唔使钱嘅一个叫做呢个 app 叫咩啊？叫做 OBS 咧，咁佢就好容易咧就受到部电脑本身一啲运作上嘅影响，令到唔同步嘅。咁啊，最开始嘅时候咧，我亦都试咗成个字咧，我系试到去同步，我先开始呢个 live 嘅。咁啊，行到而家甩咗咧，我都真系冇办法啦。咁啊，希望大家见谅。就最佳嘅方法就係唔好睇畫面， 或者我搵支咪遮住个口，咁大家睇得舒服啲嘛，系咪？喂，咁啊，系咯，差唔多啦，而家讲咗两个钟啦，足足就唔可以啊，唔止两个钟啦，系嘛？啊，两个钟啫，就唔可以磨烂只噶啦。咁咧，我想讲咧，即系啱啱咧有条未，即系边个搵我 ？J J 俾相我睇，正啦。喂，就系咧嗰个引渡条例咧，有单嘢咧就系、是、可以话系借头借路啊！即系台湾杀咗人嗰条僆系香港人嚟嘅，咁咧就林郑咧就下令引渡系嘛，系咪咁啊？类似引渡翻嚟香港审嘅，咁但系咧之前冇咁嘅先例，原因就系咧台湾系唔能够即系冇呢个引渡条例相关嘅条例咧，就喺嗰度犯事嘅人就引翻香港嗰度审嘅咁样。咁呢單嘢呢一旦開咗先例呢就大領落啦，即係嗰啲即係中港台澳之間可以互相引渡嘅話呢，喂屌仲成世界嘅咁樣，即係嗱，雖然我就真係冇乜機會落喺呢條例手上嘅影響嘅，咁但係有好多喺大陸做生意嘅人呢就首當其衝啦，揦嘢啦，咁即係一旦有呢條法例嘅時候呢，咁假如你喺大陸犯咗例犯咗法嘅時候，咁呢就可以利用香港嘅差人就拉你返大陸嗰個審，即係引導返你返去。咁即係好多人都話、哎、你唔犯罪咪得囉，23條都係咁嘅啫。咁我真係祝你好運啦。講得出呢啲說話嗰啲人呢都成日返大陸做鬼運啊，做生意啊，或者返大陸交流啊，或者返大陸旅行食好嘢啊，帮衬旅行团啊，蛇仔饼种啊咁样嘅。咁如果一旦呢条例实施咗之后咧，咁其实真系俾大家讲中咗啦，系咪？你都话系咧，即系警察就变公安啦，因为警察就随时可以做公安啲嘢。咁咧又完美解决咗，高铁跨境立法嗰单嘢，跨境执法啦。咁我哋就唔使嘥啲饭粒咧，就俾大陆公安食啦。原因就是香港的警察呢就可以在那个高铁站那里直接夹人返上去都得啦。咁所以呢都有辣有唔辣啦，呢样嘢即係解决咗个跨境執法问题啦。原因呢就是有引渡条例之后。咁所以即係我觉得香港人所有嘢都系自己得嚟嘅。当有机会俾你去议政或者去投票选立法会嘅时候，咁你又唔去努力啦，或者唔投票啦，甚至乎有啲人呢就见利忘义啦，明明知道有啲政党係出卖香港人嘅，你又要投佢票啦咁样。咁嘅时候咪係囉，即係你讲得轻松啲嘅就係、是、你五十年不变啊，唔通去到五十年就 shortcut 咗突然间变咩，冇可能㗎嘛。咁梗係要你慢慢融合软着陆㗎嘛咁样。咁但我又问啦，点解唔喺2046年先开始慢慢变呢？点解要之前要变定先呢？即係呢个唔合理㗎嘛。咁我都同朋友联络过，即係讨论过一个问题呢，就係、是、即係其实今日香港搞成咁呢，究竟系咪中共处处逼人呢？样样都要你得手，样嘢要你出卖你嘅自由或者出卖我哋嘅利益先至达至到回归呢，先达至到五十年后2046年回归祖国呢。咁我要目测就未必係全部都係中国即係共产党嘅主义嚟嘅。因为香港呢有好多做得官嘅接受咗嗰大陆官场嗰个文化或者大陆人嗰种价值观嘅时候，咁我觉得今日有权喺手嘅时候，又可以借咗大家嘅印象都係共产党害鸠你嘅啫，唔关我事㗎，我執行嘅啫。咁佢就藉呢个机会就真係赚到尽啦，最主要係官商勾结啦，点样可以透过一啲中介嘅商人啦，建筑公司啦，甚至乎有啲中国嘅大企业啦，嚟分一杯羹，甚至乎利用你嘅职权去同佢勾结咗之后，令到成个 party 甚至乎佢自己嘅屋企人都有着数嘅时候，就出卖咗我哋嘅利益呢。但其实可能得到嘅好少嘅咋，即係可能佢嘅官嘅下一代做工有着落啦，甚至乎佢俾多两层楼佢揸手啦，甚至乎俾5000万佢啦咁样。其实呢啲对于成个民族嘅利益 嚟讲系好少钱嘅。老实讲，如果你系恐吓香港人啊，你开到口啊，你俾五千万你能够保我哋平安，唔过廿三条嘅，屌一亿都俾你啦，福你个街。而家问题就系嗰啲咁嘅官咧，就借埋中共过桥，咁样不停咁样出卖香港人嘅利益，我哋香港人先有今日咁折堕啊！点解咁折堕啊？因为你长期都唔出声嘛。当有机会俾你发声嘅时候，当佢未系咁烂嘅时候，你双手奉送咗，放弃咗你嘅你嗰一票，俾咗建制派或者唔出声，甚至乎有廿三条你都唔走去反对，即系好多好重要嘅譬如 DQ 议员你又唔捻出声，仲话抵死嘅，咁呢啲咪系自己即系自己双手奉送自己的自由出嚟。咁我觉得到而家咧，我都唔会闹噶啦，因为我闹嚟讲，我都系纯粹系情绪发泄噶啦。原因就系我觉得香港人到今时今日咧系冇资格出声嘅，因为成个局面系自己做出嚟嘅。咁而家可以做乜咧？咪就系尽量拨乱反正咯，即系喺你嘅生活圈子里面发下声啦，改变下人嘅价值观啦，或者讲出一啲相对真嘅真相俾人听啦，甚至乎有不死嘅精神，就希望有个希望，希望第时支爆嘅时候，我哋能够 take over 翻个局面啦。即系呢啲纯粹都空想，因为而家太迟啦，实在好难挽救啦。如果讲亲呢啲咧，冷静经咧就唔出声啦。咁正正就系差唔多完结嘅时候啦。 冯红，所有翻大陆做过生意、拍过戏嘅人，100%有机会中招。陈王，你而家部 Mac 有冇 upgrade OS？upgrade 咗慢到扑街。 系啊。 全汉语中港真正融合。 我未 update 喎，好彩你睇睇我啫，咁我唔 up 住啦。因为我好手痕嘅，我每次佢弹出嚟叫 update 咧，我都好手痕咁样。谂都唔谂就揿咗嘅，我舐过好多次嘢，我甚至乎舐嘢舐到咧，我揿咗 update 之后咧，佢 external hard disk 系 boot 唔到机嘅，都试过，但系我又改唔到喎。我成日一唔谂嘢咧，见到嗰啲嘢弹出嚟，我就 update 嘅咯。咁啊，你提一提，希望我记得啦。咁啊，仲有咧，日本真系好好笑啊！发觉睇新闻咧，即系今日情人节咧，原来日本咧除咗情人节咧之后，仲有几个唔知白色情人节啊，呢又捞嘅。因为咧呢啲咁嘅消费浪漫主义咧，即系日本人系最，我唔讲佢最，唔敢讲佢最多花神，佢几多花神嘅。因为白色情人节咧就直接影响咗大陆啦，咁大陆有光棍节啦，咁啊好多男婶婶呢啲嘢咧，即系对我几廿岁嘅人嚟讲咧，即系呢啲嘢真系好闲嘅，完全唔使理嘅，因为咧。即系又结咗婚啦，又唔会沟女啦，又唔会同啲靓妹癫啦，咁样咁啊，自然觉得屌废话，不嬲我都觉得呢啲咁嘅节日咧，都系俾一个商界去玩弄嘅一个节日嚟嘅，唔麻烦大家等等，因为有啲噪音我掠低佢先。因为咧，我听到有另外一啲人讲嘢咧，我就讲唔到嘢啊。 Sharon，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 喂，你而家先嚟 ，Sharon， 唔紧要啦，都差唔多完啦。喂，咁系啦，咁咧头先讲到日本嘅情人节咧，竟然咧今日有人走出嚟示威，就反对呢、浪漫经济主义啊，佢哋叫做即系借浪漫要嚟搞经济啦。咁其实我觉得咧，任何节日咧都有呢个元素嘅，即系包括中国人嘅节日啦。即系老实讲，你啲人，譬如登高咁样，重九咧就冇乜商品嘅。咁但系咧，我都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提醒你去郊游下。又重九有冇假放啊？而家都冇噶。咁譬如中秋节，喂，老实讲，中秋节你有几多人知道中秋节究竟系一个咩节日咧？ 究竟是什么典故呢？究竟为什么要放假呢？为什么要庆祝或者有礼节呢？咁好多人就唔知咧，韓國咧對於一啲中國嘅節日咧嗰、那個資料啊，同埋佢哋嗰個尊重程度咧，係遠遠比中港澳台都嚴重，同埋純正，同埋有根有強。咩原因呢？原因就係、高麗國啦，即係從來佢哋個政權都相對穩定嘅，就冇咩，即係冇咩特別改朝換代，同埋唔同種族去統治呢個國家嘅關係咧。而喺古代嘅時候咧，佢就好鬼睇中國頭嘅，因為即係同日本一樣啦。日本唐宋嘅時候，甚至乎你京都同埋奈良呢啲地方都係仿照開封去建造嘅。你諗下當時嘅日本人係幾咁崇拜唐朝咧？咁於是乎咧，佢哋留低中國嘅影子咧。即是话你屋企大家族有个管家，当你留学咗40年返嚟之后，个管家呢都仲喺度做緊嘅。係咪佢最清楚你屋企油盐柴米同埋堆物同埋个底裤放喺边度，係咪佢比你更加熟先？咁呢个係必然㗎嘛。但唔知点解好多呢大中华交呢就对于韩国对一啲节日嚟申领呢、这个冇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就非常之反感嘅。咁我就覺得喂真係韓國去申領呢啲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呢係簡直係實至名歸呀，係有突呀。你諗下中港澳台嘅命運係咩呢？就係、是、不停咁樣打仗啦，不停咁樣俾一啲列強去統治啦，甚至乎中共是被苏联去洗脑啦，去清洗啦，就被一个完全冇文化嘅人去统治咗半个世纪啦。喂，仲有啲咩剩得返呢？你觉得即係你仲学人哋走去即係大陆嗰啲粉青仲走去声讨韩国呢样嗰样，你有咩资格讲呢啲呀？地理上你係中国，但实际上你係咪中国先得㗎？咁所以呢即係希望大家即係了解真正嘅事实啦。其实台湾就最了解中国嘅嗰啲礼节啊，嗰啲古仔啊，嗰啲历史啊，因为佢哋好似中秋节同埋端午节咧嘅假期系好长嘅，系大节嚟嘅。但系端午节对我哋嚟讲系代表啲咩咧？爬龙舟、食粽，即系食粽呢啲同埋食月饼呢啲，咪又系经济嘅节日，即系狂卖月饼啊！狂制造月饼啊，制造多到抌啊，抌都抌唔晒，每年都浪费咗好多食物啊。呢啲咁嘅惨剧呢亦都系浪费咗个食物嗰个支出呢都系转介喺买月饼嗰个人手上啊，喺个市场手上啊。即系假若个市场唔系咁渴求呢啲产品嘅时候，就自然唔使浪费咁多啦。咁所以呢对于一啲不明所以嘅一啲族群呢，根本你又唔捻知个节系过嚟做乜嘅，淨係以为有个月饼或者以为係食嗰隻粽就等于个节日嘅话，我觉得我宁愿悭返囉，即係宁愿呢啲节日係唔存在呀，都係冇一啲都唔可惜囉，我觉得真係。 Jackie Chan, Hello, Salim, 早晨探长。 喂 ,Hello, Salim。 今早 San Jose 几冬迟咗起身、 哦、 ,Sharing, 韩国即是明朝文化咯， 是啊，冇错啦。咁所以我哋中港澳台真系完全冇资格讲半句咯，即系对于中国嘅文化嘅遗产，因为真系唔配嘅。喂，咁啊 ，San Jose 都冻啊，冻成点啦？喂，今年美国咧，即系我真系想问翻嗰啲阴谋论嗰啲主持咧，点解佢哋唔用啲气象武器嚟矫正翻啲气温咧？咁样咁啊，同埋我前晚咧。在 Netflix 就睇咗一出韩国戏，但係呢就有好多西人做嘅，嗰套戏叫做唔记得咗添，我諗呢度有人知嘅，因为我以我所知呢度好多 Netflix 精嘅呢度。咁呢就係讲呢一啲chemtrail 啦， chemtrail 即係就係一啲飛機呢就噴灑一啲藥呢喺个地球表面喺空气嗰度。咩事你又知 咁咧就即系满足晒嗰啲阴谋论嗰啲人嗰啲阴谋论啦。总之，咁咧佢就话咧喺2030几年咧，咁啊地球暖化得好严重，咁啊各界嘅科学家咧就发明咗一种剂咧，一种喷剂咧，就透过 chemtrail 咧就喷洒喺地球度咧，就将啲温度降低几度，咁啊令到人啊继续可以生存到嘅。咁点知咧一喷咧？就舐咗嘢喎，咁就冰封晒全个地球喎，咁呢就令到所有嘅生物都死晒，咁只係剩返一卡列车，一列车里面嘅人能够生存，咁嗰个列车呢就係所有嘅人类喺晒嗰度㗎啦，咁呢嗰个列车嘅车长呢、那个设计人呢就变咗地球嘅神，因为人即係个人口就係得几百嘅啫喺个列车嗰度，咁呢而所有嘅生活呢同埋嘅生活嘅需要咧，都系由嗰个车长，即系由嗰个 creator 咧，就去制造咗咁嘅列车咧，就能够令到列车咧，即系分配一啲财富啊、资源啊，甚至乎一啲 ecosystem 啊咁样喺嗰度能够喺一架列车里面能够即系完成晒所有嘢嘅。咁当然咧，佢都系讽刺一个地球啦，咁个地球里面亦都有下巴，有上巴，有神，有军队咁样，咁所以就系借呢个列车嚟讽刺个地球嘅不公平啦，资源嘅分配唔公平啦，甚至乎人类系咪有真正嘅自由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啦？咁特权阶级有啲咩系令到佢继续维持到啦？甚至乎点样教育下一代啦？甚至乎阿神咧都会有一日会攰，要揾接班人啦，咁样即系就系呢个古仔嘅。即系虽然套戏嗰个娱乐性都唔系十分强，但系咧我呢啲麻烦人咧一路睇，一路会谂到好多，又谂到好多嗰个套戏嗰个意思嘅。咁我其实我而家睇戏都唔会点闷噶啦，因为我唔系单向地佢讲咩我会听乜嘅，即系嗰啲火爆啊、飞车啊、冲落海啊。搏嘢啊，咸湿打茄轮嗰啲咧就唔使用脑噶嘛。咁至于一啲咧，即系好多含义嘅戏咧，对我嚟讲都系一个乐趣嚟嘅。咁所以我都觉得呢套戏都几好睇嘅。虽然讲都冇人讲啦，咁就系咁样咯，都几好笑嘅，有啲情节都。 Sharon 五 ，Hello Nana， 沙利莫，落咗大雨三四日。好多地方水浸，曾经试过华氏四十度。 哇，华氏四十度即系几度啊？华氏四十度即系唔识计，摄氏几多度啊？有冇人知道？真系以我所知，今年美国都棘手啊！即系唔系剧冻就剧热。咁啊，澳洲啊有听闻五十度，但我朋友啱去澳洲，佢都系剩咗两嘢，都未至于死人。但是美国就真的会冻死人的，我想真的。因为当一些不是成日落惯雪的地方突然间落雪呢，啲喉管呢，尤其是水管都冇所谓，顶都冇水用啫。但是他们一些气候，即是一些运送原料的气候呢，会爆炸，好多扭搞。咁祝他好运啦，真是没法的啦。我想人怎么都要适应这个极地的生存的啦。咁首先会食物唔够啦，人口减少啦，咁接踵而嚟㗎啦。希望我死之前见唔到啦，因为都几挨苦啊。不过你俾共产党游轮呢都唔係好过㗎啦，即係各有各需嘅。咁所以呢都係嗰句啦，灭共救地球啊，事实上真係。即係我呢个係我五年前嘅预言嚟嘅，唔係五年前嘅体会，到到而家都冇变嘅。咁所以就祝大家好运啦。咁至于我预备咗嘅嘢呢，有啲我都唔係好熟，所以又唔想讲啦。哦，係呀，讲罢工啦，不如即係比利时同埋华航都罢工。咁呢人哋嗰啲罢工呢真係有型到爆。即係比利时对我哋嚟讲係比较陌生嘅，因为佢国际盛事又唔多啦，同埋比利时嘅历史亦都好多人唔係好了解啦，即係我都唔了解其实。即係我淨係知道比利時呢喺歐洲嚟講呢都唔係一個善男信女嘅國家嚟嘅，都係曾經一個好好戰同埋好打得嘅地方，一個民族嚟嘅。 咁咧亦都有啲声名浪藉嘅曾经，咁就比利时人嗰个性格咧都系都系民战斗民族嚟嘅，咁咧佢哋嘅罢工嘅果然劲啊！即系香港人罢工系好大件事啊！即系自从六七年嘅巴士大罢工影响到民生之外咧，都冇试过一次大规模嘅罢工，因为香港近来又产生咗一样叫做道德骑劫。即系呢个 term 啦，我都系最近先识嘅啫。就系话咧，你啊原本承诺服务大众，你走去罢工咧，影响民生咧，咁你又真系变咗罪人啦。咁样你又为咗自己嘅利益咧，就走去牺牲大众嘅利益，咁啊变咗罪人啦。咁样，但系唔通呢样嘢净系得香港先会不道德嘅咩？咁唔通欧洲人嘅罢工又系好不道德咩？咁英国亦都有一个罢工到咧。垃圾都冇人倒啊，即系传播疾病啊，都试过嘅。咁但系从来都冇人话罢工嗰啲人咧系违反人性啊，违反人道嘅、啊。咁我觉得比利时嘅罢工最有型咧，就系连医院都罢工，即系医生都罢工。最抵死咧就系连监狱都罢工、啊，即系看守监狱嗰啲人都罢工、啊。哇，真系从来未听过咁有型嘅罢工啊！咁。即系呢啲啊，得个蛙字啦。香港人即系香港人，连绿灯过马，即系红绿灯未转绿灯过马路都唔敢嘅。你啊，叫佢点罢工啊？点公民抗命啊？即系其实我而家都搏拉嘅。我而家过马路咧，只要我觉得安全咧，我就会过马路啊。咁当然有啲揸车嘅朋友屌鸠我啦，话你知唔知咁样对啲驾驶者好唔公平啊？我都三番四次咁讲啦。即系有时你上一个灯都未放车。咁我呢个灯过马路，我点会有生命危险啫？我点会造成人哋生命危险啫？咁我就唔理，我照过噶啦，即系博拉噶。我博拉咗去到法庭嘅时候，我就讲公民抗命咯。原因就系咧，香港嘅行人咧就绝对系下把嚟嘅，即系个 priority 一定系 set 喺车嗰度先嘅，即系方便咗啲车嘅流通，就唔理嗰啲行人方唔方便嘅。咁样行人多啲，话司机多啲咧，咁唔使问都知啦，系咪？甚至乎有啲道路咧，即系喺二三十年前咧，英国咧已经有人工智能嘅交通灯，你系read 咗嗰啲 pattern 之后，佢会自动咧就是、因应个时间咧嚟放人或者放车嘅。咁香港啊整色整水啦，咁多年以嚟都冇，近来就已经 set 咗一个人工智能红绿灯喺观塘啦。点样受个测试咧？系假嘅，即系完全系冇嗰个功能嘅。咁又唔知掠咗政府几多亿去整呢个交通灯啦。即系我觉得香港政府将啲行人咧摆到一个咁低嘅 priority 咧，完全系唔理佢死活。我三番四次讲过咧，有啲红绿灯甚至我住过嘅地方咧，我都观察到咧，根本一个阿婆咧要过对角嗰个位置咧，即系过完直行嗰个灯，要过打横嗰个灯咧。系要超过两分半钟先去到对角线嘅，咁佢不停咁行到一半又要停，行到一半又要停。但系嗰条路其实唔系好多车嘅啫，唔系咩中数都好多车嘅啫。即系佢连呢啲咁嘅支出都唔支出少少，方便一啲多啲行人喺街嗰度行。你唔好讲踩单车，踩单车仲扑街，踩单车嗰啲人嘅权益仲低。咁所以我决定公民抗命。如果有一日有机会俾人拉咗上法庭，我一定唔会认罪咯。我一定系会同个法官。讲呢个道理咯，佢听唔听我都唔理啦，即系我都一定要自己抗辩咯。 Derek Lee 话是四十度，大约摄氏四五。宇文谂起老共去推介末日片《流浪地球》，宇文吹走老共鸠地球。Fox Mark 套戏起码三年前，名字记不起。沙林王只有共产党可以救地球。流浪地球 ，Derek Lee， 你中共唔损害地球都偷笑啦。凤凰，我大老细细个过咗去比利时，佢由我哋03年71游行至占中，一直成日笑狗我哋，话咁样抗争系105% work 的。 佢有，即系你见到比利时咧，啲人系咁样抗争咧，你又唔会质疑佢对香港？抗争嗰个手法、哦，咁你唔使你大佬耻笑嘅，咁我哋都要教训嘅，因为其实占中真系好多嘢可以改善到嘅， 但问题喺冇机会讨论改善之前呢，已经冇咗个互信啦，即系 party 同 party 之间冇咗互信。咁边个人造成呢？我成日都系耻笑或者声讨，都系黄毓民同埋黄杨达嗰类人系一个好重要嘅力量，能够令到香港嘅社运衰过一潭死水啦。我又唔敢讲系咩都系因为佢嘅，即系香港嘅社运一潭死水就梗噶啦，因为大家都唔系好投入啊嘛。当大家都投入嘅时候咧，就连呢啲咁嘅政治嘅 icon 咧都有份善救你嘅，咁啊想生存都几难嘅。咁所以即系我好赞成你嘅比利时嗰个大佬啦，原因就系、是、可能佢睇得穿中国人系谂啲乜嘢，所以唔能够做得到啲乜嘢啦。同埋你要充分了解共产党有几咁劲，你先至知道点解社运会失败咯。咁同埋嗰个咩老共救地球，其实呢个世界咧只有老共先可以救到地球嘅，我都认同嘅。因为咧即系一死二谢天华咧，即系共产党自爆咧，同埋自爆都唔得啊！我谂共产党爆咗咧，跟住嗰啲人都系俾共产党养大咧，佢哋唔能够深切咁样反省佢哋作为共产党人有几咁羞耻咧，我都谂个地球都救唔到啊！ The stranger in Canada， 老共唔破坏地球已经好难，救地球真无耻无聊，恶徒要出气系末世力车 ，Snowpiercer。 啊，冇错啦 ，Snowpiercer， 我都话噶啦，呢度实有人知道讲边套啊。 Sharon 五，大家睇咗《山上遍地开花》未？ 咩戏嚟噶？《山上遍地开花》又系嗰啲独立电影，咁啊冇。喂，同埋大家知唔知《消失的档案》喺边度有得睇啊？因为我推介俾朋友嘅时候，哎呀好想睇啊，但系唔知边度有得睇啊，问我有冇啲胶 link 可以俾佢 download， 咁我又唔知喎。咁有冇人可以提供到嗰出咩《消失的档案》呢？咁样 ，Vincent Wong， 听讲最近叶刘淑仪同黄毓民唔知又有啲咩联系？ 唉，唔撚理啊！即系呢啲咁嘅 party， 即系你从此可以见到咧，黄毓民根本所有以前嗰啲声嘶力竭同埋青筋暴现咧，都系 acting 嚟嘅。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咧，角色扮演咗，只要你扮得投入咧，你嗰个威力系好大嘅。即系好明显，佢就系一个咁嘅人啦。如果唔系，如果你以佢，你信咗佢嗰个性情系真性情嘅话咧，佢点可以同个陶杰倾到偈咧？点可以同呢个叶刘淑仪有偈倾啫？即根本佢就成个都系一个服务员嚟嘅，服务紧咩我就唔知啊！即系好明显嘅，其实都即系我冇证据啊，意思我唔知啊。咁即系你仲当佢讲啲嘢系有啲有，即系你仲会信佢啊？即系你当系娱乐新闻 OK 嘅，我觉得。咁我唔知点解有啲人咧仲好崇拜佢嘅。即系啲网台嘅同业咧，曾经即系我真系好睇唔起佢。即系你又唔系冇人，又唔系冇魄力，但硬系要崇拜黄毓民嘅。即系嗰啲人真系，我唔知系真系好捻蠢啦、啊。因为佢哋都系维维维护相有利益啊！真系，我就系谂到呢两个理由啫。 Sharon 五支持下导演制作紧第二部。Sharon 五山上遍地开花系占中纪录片。不断做紧免费社区放映 ，Derek Lee 消失的档案出咗碟，我又话、 啊、 你系咪要啊？ 系啊， 我可以借出 黄 黄、 啊， 我嗰阵向社区中心睇买实体碟啦，北角心记书局有。 哦 ，OK， 咁我自己买啦 ，Derek， 咁我叫我朋友去买啦，因为我睇咗噶啦，我都喺社区播放嘅时候睇。咁但系至于山上遍地开花，有冇人有时间表可以提供下咧？因为我就未听过呢套戏。得北角心记书局有呀，上书局有冇啊 ？Vincent Wong 消失大传高清版， 哦 okay、 香港租赁港币38元，购买港币128元。 喂，咁 YouTube 有冇租版咧？我一阵试下搵下俾佢先。正喎 ，iTune 有点啦、啊，咁我直接同佢讲啦。咁因为佢咧，我朋友 佢都系倾向黄师奶嘅，即系都系知性嘅人嚟嘅，但系佢就一啲都唔熟香港政圈，或者完全冇跟啲人去啲聚会啊、集会啊、游行都冇嘅。咁佢最近咧，因为喺 Netflix 嗰度睇咗十年，即系最近先睇啊。咁我觉得哇正、啊，即系竟然有人够胆讲呢啲嘢咁样。咁佢都系忽然写稳啦，唔知点解。咁啊，索性就介绍多几套戏俾佢睇咯。谂住 岳涛耀消失的档案 DVD 及 Blu-ray 蓝光碟于 CD Warehouse 教协基道书楼心记图书榆林书店生活书社 D 一零零 TC 二等有售。 哦 ，OK TC 二都有，我都我有咁多次饮嘢，我冇怀疑、哦。咁啊，我同我朋友讲翻先，甚至乎我送翻礼物俾佢。因为我朋友呢啱啱送咗个礼物俾我呢是情人节礼物嚟嘅。不过呢就唔好误会。咁个情人节礼物好特别嘅。我都第一次收到咁嘅情人节礼物啫。呢、这个就係爱情遗产嚟嘅。原因就係呢佢同个旧男朋友分咗手嘅礼物呢佢决定呢将佢送晒俾其他有需要嘅朋友。咁呢呢个就係我今年嘅情人节礼物啦。我同监仔一起收嘅。咁多谢佢啦。咁我送返个碟俾佢都好喎，咁礼尚往来啦，咁有啲意义嘛。喂，原来 TC2 有得卖。係啦 ,TC2 好似呢个月尾先执，咁呢就初九启示，今日初九未呀哦，咁即係 TC2 我短期内都会探下佢嘅，因为好可惜啦，因为好月尾执笠啦应该定唔知月中啦咁样。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啊，落下 TC2 饮杯咖啡啦。咁因为阿沈仔佢成日都鍾意呢诗兴大发就折啲嘢喺个咖啡嗰度嘅。咁每次去到呢佢都折啲有意思嘅字。咁你唔打卡唔得嘅咁样。咁都几难再有一间另外一间 TC2 啦咁将来。 Max Lowe, Google Play 都有消失的档案、 oh, okay. The Stranger in Canada 黄毓民刘淑仪这些字眼睇见都走唔切恐怖、Sharon 五探长叫你朋友唔好 download 啦买正版或者嘅支持导演同团队 係呀冇错我諗住买返呢个碟送俾佢啦礼尚往来嘛因为佢送咗呢个咁精美嘅我拆开啲胶纸都未搣㗎阴公所谓爱情遗产呢就是我觉得佢呢个手法都几好即係唔想见到嗰啲呢抌咗又冇意思咁就送咗俾人咁大家纪念嗰位 X 啦帮佢。喂咁差唔多啦我预备嘅题材都讲晒啦啊仲有少少未讲啦。仲有呢我十号啊淨係十几号啊咁呢就将会开一个摄影班咁呢我就要重新因为呢其实摄影班你叫我斋吹几堂真係好容易。但你要预备啲题材呢我都要嘥返少时间。咁假若我预备咗少题材嘅时候呢假若大家有兴趣帮我安排我自己唔会搞嘅。即係如果有人有兴趣嘅帮我安排一啲地方地点咁我去讲一镬我都唔介意嘅。即係我又唔想刻意咁样妄嘴啦。咁头先零星咁样有半有就叫我网问我几时网聚。咁我其实我经过上次 TC2 个网聚呢我坚系唔想我搞囉呢个网聚。因为好论尽我觉得。 Magic, TC2 最后营业日是2月23日、 哦、 晚餐订台最后日期是2月21日。 哦今晚啊 ,21 日啊即系仲有几日咗。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咪订台囉去即係咁啱撞到个咪一齐去飲嘢囉或者。不过订台即係食埋饭㗎我諗係。 Sharon, 我都有 Blu-ray, 特登买来者俾朋友自己老祖社区放映睇咗、可以借你㗎。 我要知道我朋友有冇碟机先因为而家电脑都唔会有碟机㗎嘛咁点睇先得㗎。咁男朋友搬走咗未必有碟机剩喎咁真係要啊其实最实际叫 iTunes 嗰度睇囉因为都冇乜人冇 iTunes 过而家我諗又唔使嘥到个碟同埋嗰个导演又有收入。 Sharon, 你去 Facebook 山上遍地开发 page 就可以见到播映资讯。播放完通常有分享会。我上个星期六睇完之后有戴耀廷分享。 系 ，OK， 喂，咁好啊，即系大家咁热心啊，真系非常好啦。喂，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都过咗两个半钟啦。喂，咁虽然我未系好眼瞓，我仲可以做到嘢嘅。咁啊，但系大家都要翻工啦。咁啊，希望大家又循例讲啦。哇，点解呢度选咗个剃须？喂，记得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啦，加埋个钟仔，咁啊可以提到你几时 live 啦。咁有啲未必得闲听 live 嘅朋友，都起码知道几时 live 啦，系咪？咁啊 ，detective 咧就系个 IG 嗰、那个、那个 account， 咁你可以 follow 啦。咁我仲啊人面周咧，搵下搵下，我仲有少少存货。我谂再可以挨多一个礼拜都可能得嘅，咁不过越嚟越冇新鲜感啦，因为咧虽然啲人就往往唔同，但系有好多人觉得喂，屌你个 I G 都唔系播摆你自己啲嘢，甚至乎好多鬼佬咧，我 post 啲靓女咧，有好多狗冲咁样冲嚟 follow， 咁后来睇真啲咧，屌原来都唔系嗰条靓女嘅 I G 嚟嘅，咁极速咁样就 unfollow 翻，好笑啊！见到呢啲情况都。咁我亦都藉此咧识得好多我啲网上即系 IG 上面嘅摄影师朋友啦，咁我见到佢哋啲相好靓，我都会有 follow 佢嘅，咁都有交流嚟嘅。我觉得 IG 好玩嘅地方咧，就系嗰啲 tag 咧真系有人会理咯。我觉得 Facebook 嘅 tag 咧就好似冇乜人理，即系冇乜作用咁嘅。咁所以我觉得 IG 啊，暂时我都觉得好玩啲咯。Facebook 我都少啲上啦，咁希望大家都繼續 like 呢個 page 啦，因為每次 live 都會喺嗰度吹雞嘅。咁有啲譬如可能你個 face 唔係，可能你個YouTube 冇 account 就唔識叫你，咁你起碼可以喺 Facebook 都知道我幾時 live 啦。咁之前我喺個 live page 嗰度，即係我個 Facebook page 嗰度講咧，即係有啲人唔明白我講乜咧，就可能會誤解，我覺得哇咁樣臭串嘅你，因為我咧就話。如果你问我今晚吹乜，我就会答你咧，冇嘢啱你听、哦。因为咧，即系如果成日都要知道嗰个内容讲啲咩先会睇嗰啲朋友咧，就相对咧就比较啲时间紧缺啲。因为系人都知咧，网上面同一时间有几个节目，咁样睇边个咧啱睇先入嚟。咁如果你系咁进取又咁投机嘅朋友咧，咁事实上九吹廿四真系唔啱你嘅，即系我绝对冇一点臭串嘅意味啊！我绝对系，即系我唔想一个咁有期望嘅网友嚟到令你失望嘥时间就相输嘅，咁所以我先咁样讲啫，咁希望你明白咁样啦。喂，咁时间亦都够啦，咁就希望大家继续发表你嘅言论啦，多啲讲你嘅諗法啦，即系甚至乎你系相反方向，我简直系九吹廿四嘅重要资产嚟嘅，但系我自咁样讲嗰啲人都唔明白、啊。讲两讲爆咗就再以后都唔嚟啊！唔知点解，即系香港人就系咁薄皮噶啦，即系佢以为我唔啱听就唔放入嚟又唔讲，咁我但系唔啱听，我会讲俾你听我点解唔啱听嘅过程咧，都过渡唔到咧就闪咗啦。咁我眼见目测都有四五个人走嚟挑机咧，就败走咗就再唔翻嚟嘅。咁唔紧要啦，佢自己都系自由选择去嘥啲咩时间咧咩节目嘅。咁好啦，时间又。1:13啦，好嘢啦，再见，瞓觉，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